另外，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官员到访提格雷州首府，和当地领袖会面，呼吁提供人道主义准入和保护平民。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5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气温显著下降，初时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7至8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8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嚟到咧就系6:07，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咧就2021年嘅11月8号，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咁啊天气当然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凉咗好多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生效，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其实3点几咧都听到啲风声啦，呼呼声，咁啊如果系驾驶人士嘅话咧，咁啊6点钟路面上面未必系太多车嘅时候，都要一样要小心啊！可能因为强风咧，咁啊会吹到一啲障碍物啊，咁啊路面上边，咁啊记住咧就小心驾驶啦。咁啊我自己行嘅一条路上面咧都非常之多啲枯枝啊、垃圾啊咁样，咁所以咧今日朝头早翻嚟嘅时间咧都分外留神。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喺翻工嘅时候啊都保持住轻松嘅心情，咁啊无论星期几都系紧要噶。早晨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入边，咁啊有白卷号，星期一嘅早上都准时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每日总系要面对好多唔同嘅事情嘅，我哋要面对佢，接受佢，处理佢啊，原来最后仲要将佢放低。无论系顺流逆流，定还是而家好似强风咁样，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我都经历过一阵非常之强大嘅风。嗰阵时喺条街嗰度行啦，一路行嘅时候咧，我承认我系有俾啲风吹得喐嘅。所以嗰下我心谂，我都佢都吹得喐嘅，真系好大风。咁但系我嘅方法系咩咧？尽量去做，尽量去行，行得好啲。就好似你工作都系一样，实实在在咁样，每一步稳稳阵阵咁样去到行咧，咁啊就算佢会吹喐你一两步都好啦，你即刻可以行翻正。事情总系要一样一样咁去做出嚟，信心咧就会出嚟噶啦。当初佢吹到我嘅时候，我有一下惊慌，哇，好大风，真系吹得喐，唔系讲笑。然后个人再好平实咁样去行，咁咪一样可以行得到。突然间谂翻咧，原来我哋同工作学习都系一样。可能有阵时都会遇到啲樽颈位，有一两个位置唔系按照住你原定嘅计划去到行，咁但系咁又点啊？只要平时你个根基打得好嘅，就算遇到有几多嘅复杂问题，你都一样可以好快去迎刃而解。纵然而家吹嘅啊未必系顺风，系逆风都好啦，都唔使惊，因为你已经一早准备好，可以面对每一种嘅挑战。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满面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送你听歌。甜甜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庆幸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新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心里听到缠缠绵绵的爱字。 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盼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过了个周末，来到星期一的早上，不知道今朝你可不可以好幸福地睡到自然醒呢？我相信能够睡个觉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来的。不过很多人亦都会同时受到失眠的困扰，而持续的睡眠问题更加会令到人没办法集中精神，甚至乎情绪低落添的。应对失眠，或者需要用到一些辅助的方法来到改善睡眠质素。不过不少患者失眠的时候就会选择用药物去治理，结果可能造成更加多的心理恐惧，就更加难安然入睡了。精神科专科医生张正平医生就说了，失眠在香港其实是很普遍的。有研究曾经讲过，香港有大概两成的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即是说一星期多过三日出现难以入眠，早醒又或者是半夜经常都会醒的状态。他就说了，部分的患者可能是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延误求医，导致到情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才去处理。有另一部分就自行用一些安眠药物，不过就没有选择寻求医生的意见。因此当失眠的情况未有改善的时候呢，就自行加药，渐渐就出现越食越多的问题。医生就强调，在处理失眠的问题上面，其实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在医生的跟进之下，适当地用一些辅助的安眠药，其实是比较安全和有效的。如果失眠是由情绪困扰所导致，就应该要用一些不同的药物，可能甚至要用到抗抑郁药又或者是抗焦躁的药物的。事实上睡眠质素同样是影响着身体的机能，如果持续性这样失眠，可能亦都会衍生一些情绪问题。张医生就说了，睡眠其实是帮助人体细胞修复和生长，消除疲劳，而且可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能力。因此一旦长期失眠，身体就没有机会可以好好修复，就会容易令人处于一个情绪绷紧的状态，甚至乎产生一些负面的思想。其实应对失眠，可以首先尝试在生活习惯入手。张医生就建议大家，如果每日最好可以保持适量的运动，而且避免一次过大量地补眠，甚至乎夜间的时候可以尽量少啲用电脑、屏幕等等的装置，可能就可以直接改善你的睡眠质素了。至于几时应该要用到安眠药或者助眠药呢？医生就说，假如持续失眠了一个星期或者以上，甚至因为睡得不好出现了负面情绪，就应该即时求医。医生就会同你分析你的实质状况，看看应不应该处方了。其实传统的助眠药物主要就是增加人体的睡眠压力，令到人好想睡觉。近年亦都有一些不同的药物针对不同的机制。医生就提醒大家，其实每一个人应对失眠都有不同的方法，各有成效、副作用和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睡得差持续得耐的话，最好都是快点找个专业的医生讨论一下，看回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和病征，选择最合适的方案。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飘，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

今次呢咁由香港设计中心举办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咁创意香港就主要呢都系佢哋嘅叫做帮忙嘅机构，推动一个呢就叫创意商业以及就社群嘅启动计划波。目的呢就希望促进呢就创意设计社群商业以及社区机构之间呢就更加多唔同嘅交流啊合作啊，希望呢就以商为善，咁为社会带嚟更加多呢就系正面嘅改变。咁啱啦，啱晒我哋呢啲即系叫做希望星期一朝头早咧，揾多啲正能量嘅方法啊吓。咁啊，主要咧都系继续以三大嘅协助平台为核心嘅。咁啊，有一个咧就16个为期一至到两日嘅主要伙伴场地创意节，即系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喺度嘅。咁啊，更加有啲咧就系关于例如系公众社区教育项目啊，更加咧就有超过100个咧就系卫星活动以及咧就优惠。佢哋都话到啊，佢哋相信设计能够咧就促成啊一啲行为上正面嘅改变，同时咁啊设计师亦都能够以唔同嘅方式啦，影响人嘅价值观同埋期望，为社会带嚟一啲正面嘅影响。所以设计有好多嘢都可以设计嘅，例如你话喂纯粹你话 fashion 嗰啲，咁啊我唔啱、啊、，fashion 只系设计其中一项啫。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咧，实在有太多嘢都系需要设计啦，例如我哋用嘅电话啊。甚至乎我哋见到好多唔同嘅海报啊，例如我哋坐嘅一啲巴士嘅内笼啊，佢颜色嘅配搭啊，其实呢全部咧都系设计嚟噶。你谂下，如果你一上到一架车入边，哇，啲颜色全部都系死气沉沉嘅，咁啊呢个设计就会令到你有一种咧就冇乜朝气嘅感觉。但如果朝头早你望过好多唔同城市嘅建筑物啊，又或者好多阳光灿烂嘅事情，一啲设计嘅话都可以令到你嘅心情咧转化得更加好嘅、哦。特别如果你话今日朝头早19度嘅，啲风吹下吹下，都会望下侧边一啲叫暖意嘅设计嘅话咧，又可以令到你一啲感觉啊，好似人咧或者社区啊都有更加温暖嘅感觉。所以咧，設計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哋咧就可以留意翻相關嘅活動咧。咁11月尾嘅時候咧，咁就會舉行啦。深水埗其實近年亦都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香港其中一個咧就文創嘅基地啊。呢個地區咧亦都活動地區活動啊嚇。咁亦都會喺11月至12月期間有好多唔同創意嘅設計，咁放喺深水埗咁進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一樣可以咧就上網留意多啲噶。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惨，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有自讨圆途。这里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是假的怎得益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我爱要真。 刹至少有过相恋气味，想忘掉却偏记起，讲一声。 一首歌曲来自吴明喜《真话的清高》，正在来到早上的6:29了，那我们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30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之后，会视乎情况尽早安排其他已接种科兴疫苗的市民打第三针。至于已接种伏必泰疫苗非特定群组的市民，会再公布第三针安排。聂德权提到，目前要求政府雇员接种疫苗，否则定期自费检测，有需要可能加密至7日检测一次，希望其他企业可以跟从措施提高接种率。政府未来计划减少社区接种中心数目。聂德权说，整体接种途径多了，接种中心亦占用体育馆等设施，希望释放场地给市民用。警方前日拘捕一名就读中三的14岁男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大约2700万。男童则被暂控一项贩毒罪，今日上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和观察，锁定青衣青红路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的一架弃置车辆，相信被用作臨時儲存毒品。被捕男童前日下午步入停車場，登上目標車輛，隨即被警員截停。他當時背著一個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現金，涉案車輛的車匙和手提電話。警方在車裡面檢獲可卡因磚。阿富汗塔利班任命44名成員擔任重要職務，包括省長和警察局長。根據塔利班公布的名單，喀布尔省省长一职会由巴里亚尔担任，哈姆扎就会出任首都喀布尔市警察局长。报道说，今次是塔利班九月筹组内阁以来首次宣布大规模人事任命。又指阿富汗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安全和经济问题，有关任命是加强塔利班治理的关键举措。自塔利班今年8月取得阿富汗控制权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塔利班和其他政治势力展开谈判，以组建包括少数族裔和妇女在内的包容性政府，但至今未取得实际进展。法国明年4月举行总统大选，一项民调显示，右翼名嘴泽穆尔的支持度超越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有望在第二轮投票入面和现任总统马克龙一决高下。不过泽穆尔和马克龙目前都未表态会不会参选。当地两间传媒委托民意机构做的调查显示，如果各人参选，马克龙将会在首轮投票入面得到25%支持，其次是泽穆尔的17%，玛丽娜勒庞以1%落后泽穆尔。如果伯特兰赢得共和党初选而角逐总统，预计首轮得票率是13%。泽穆尔曾经因为煽动仇恨而被定罪，过往亦不时发表涉及伊斯兰教、移民和女性的挑衅性言论，包括近日表示女性收入低于男性是因为他们选择低薪职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气温显著下降，初时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4%，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起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8日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波成啊，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儿台40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臣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儿台40周年很兴奋，就系、是、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18日儿童好日子 ，RTHK Radio 2。 新星嘉许大使曾比特全手打起精神的方法， 当我一攰的时候，我就如果要逼自己啊要醒啦，咁我就会不停找人讲嘢，咁所以身边啲人成日点解成日都会觉得好烦呢？ 因为其实成日你都觉得好攰， 成日都觉得有啲攰嘅时候，喂点啊，最近食嗰啲咩啊，就开始响烦住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Alan 蔡嘉林的展翅故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7，咁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啊，吓咁啊，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嘅。19度呢个气温啊，代表咩咧？咁啊，即系晨光第一线啊，白元浩咧都要话俾大家听，其实代表咧嗰个嘅赖床指数咧系相当之高，如无意外应该系爆灯嘅。听下崔杰同阿 Kitty 把声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咦，把声都好精神、啊。 诶、hey, ，咁你打嚟嘛，点都要扮下嘅。 唔系啊，我头先啱打俾你嘅时候，嗰下位我都觉得你精神啦、啊。我谂住你真系应该系瞓紧嘅，呢、這个19度真系好瞓、啊。 嗱，因为咧，寻晚咧我就系闩住窗嘅，咁、啊、所以咧我就知道，即系其实我瞓觉嘅时候咧都仲未凉噶。 嗯， 以为寻晚会山风啊嘛，咁点解知寻晚我瞓觉嘅时候咧都仲未有风嘅，咁、 啊、 所以咧瞓下咧都系仲未 feel 到，我系起咗身出到嚟个厅嗰度打开个窗咧。我先至 feel 到个19度嘅威力啊！ 系啊，我今朝 我今日都真系好凉啊！ 凉啊！我头先咧，即系我都有讲过噶，就系翻工嘅时候，咁我落楼啦，我真系有一阵咧好强嘅风咧，吹咗我都差唔多成10秒到啦，系吹到我个人咧会喐嘅，即系会褪后几步，向侧打行几步嗰一只嚟嘅，好大风今朝我嗰度。 系你咁强壮都吹得喐你，都真系几劲噶啦！ 真系好鬼大风咁招。 我今朝我一打开窗咧，就即系好似一阵冷气咁样吹入嚟啦。咁啊，同埋咧见到楼下嗰啲街嗰啲树咧，都喐得几劲。咁我相信呢、這、一个房，其实十九度又唔可以叫冬天嘅。虽然已经立咗冬，咁但系即系呢一个房冬天嘅感觉咧，就大家期待咗好耐。因为我寻日因为天文台前几日已经讲定㗎啦嘛，即係话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气温嘅下降，咁都下降好多度㗎，十到八度咁样。咁大家呢就喺嗰啲社交网站嗰度呢喺度寫话我已经准备好啦，你快嚟啦。即係大家觉得即係入咗秋之后呢都冇乜凉快嘅感觉可以 feel 到。跟住我见到大家都好似好雀跃咁喎。 係呀、啊、我都好雀跃㗎，等咗好耐呀。其实十九度呢对我嚟讲应该係叫做凉少少嘅秋天啦。但係都好难得㗎啦。我估今日呢我哋喺呢个街上面会见到好多人呢，唔知会唔会已经攞埋羽绒出嚟呢。 哦，羽绒应该唔会啩？ 唔知啊，好难讲噶嘛。有阵时啲嘢，大家心血来潮，觉得喂，当严寒嚟咗啦。 我反而觉得可能喺街市咧，会即系多啲人会买一啲冷系，好似要冬天先食嘅嘢咁样咯。我唔知道会唔会今晚多啲人打边炉啊，或者整啲乜嘢食啊咁样。不过咧，我最近睇到有报道话咧，其实冬天除咗啲人中意烧嘢食同埋打边炉之外咧，咪中意食蛇羹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食唔食噶？ 阿 O 食啊，我记得，我唔食噶。 你都唔食嘅， 系啊。 哦，咁我见到咧，其实话佢哋嘅生意咧都好受影响喎，因为其实都真系好睇天气。好睇天氣做嘅佢哋嘅生意，即係如果嗰排咧都仲係未翻風啊，大家可能就諗唔起，或者覺得熱辣辣咁樣食一碗嘢落去咁樣。咁佢哋話哇，今年咧都真係生意少咗好多，咁所以我見到佢哋有即係嗰啲賣蛇羹嘅鋪頭咧，都要諗好多方法去到令到佢哋嗰生意可以做得好啲。譬如就話整一啲蛇嘅湯包咁樣，就擺上網賣咁樣，即係同你話天氣好凍，跟住走入嚟個鋪頭嗰度食糯米飯同埋蛇羹咧，又係另一件事咁樣咯。 哦，即係又係時候進補啦，即係成日所講嗰句。 係啊。 咁啊，睇下大家需唔需要補啦。我就唔使啊，我虛不受補。 咁个都开心嘅，我觉得即系一朝早起身有个凉风咁样吹下，个人都特别醒啲啊。不过提提大家啦，着够衫啊，千祈唔好太兴奋、太雀跃咧，就吹亲啊，即系冷亲啊。 嗯，系啊，咁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咧，咁披多件衫仔啦吓，咁十九度嘅气温，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我哋转头见啦 ，Kitty， 拜拜。 拜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今日咧就11月8日啦，咁啊11月7日嘅时间咧，寻日就立冬啦。立冬咧都系24节气入边嘅传统嘅节气嚟嘅，咁啊重要嘅节气嚟噶。立冬有啲咩含义嘅咧？又食啲乜嘢嘅咧？咁样，立冬啊属于第19个嘅节气，咁啊喺呢个时候啦，咁啊即系冬天咧就会慢慢变啦，啊即系好似真系真真正正嚟啦。我见网上面啲人咧，即系因为今日就天气又冻啦，咁所以佢哋都话：哇，立冬真系好准啊！立完冬之后，第二日咧就即刻翻晒风啦，咁样系啊，千祈唔好睇小24节气嘅威力啊吓。立冬啊，传统嚟讲咧，原来都系会食嗰啲饺子噶、哦。饺子咧就源于咧就系交子之时嘅讲法。立冬咧就系秋冬季节之交，咁啊有交子之时，咁啊就系所以话饺子啊不能不吃。啊，11月7日咧就系立冬啦。立冬节气咧，咁啊，亦都咧就系正确嚟讲，原来仲有个时间嘅，就系话到咧系呢个2021年嘅11月7日12:46。 立冬之后天气就会逐渐就是变凉啦。在这个时候你都注意保暖，避免就是导致感冒啊，对身体造成一些健康。就是 Kitty 都话到啦，有些人就会去到就是进补的，例如就找一些蛇来吃。我自己就不吃的，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人就会在立冬节气上面就非常重视啦。立冬啊、立秋啊、立夏、立夏、立春啊这些。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容易立冬的时候就会选择进补啦。有好多咧就叫做譬如山仓紫根啊等等咧唔同嘅素材嘅材料咧就去到咧就煲汤啊咁啊可以饮用嘅。咁如果你话我唔食蛇，其实仲有好多方法咧都可以咧就系进补嘅。立冬同埋冬至咧系不一样嘅意思嚟噶，两者亦都系一个叫做不一样嘅节气。其中啊咁啊立冬咧就寓意冬天已经嚟到啦 ，welcome welcome。冬至咧就系二十四节气之中第22嘅节气，咁啊，当其时标志住咧就系进入寒冷嘅时期，所以话咧其实两个系有两种唔同嘅意思，一个就话俾你听，喂，冬天嚟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同你讲，喂，而家咧严寒已经嚟咗啦，咁样。冬天咧，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民间叫做进补嘅嘢嘅。除咗咧就头先讲过嘅蛇之外啦，例如系姜母鸭啊，甚至乎咧咁啊，我见到市面上都有好多人咧就中意食羊肉咧，就去到做补身嘅。咁啊羊我都唔食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去进补嘅话咧，咁可能我都会选择咧就系、是。飲下雞湯，咁對我嚟講都已經係好補㗎啦，咁希望大家喺冬天嘅時候，咁而家立咗冬啦，即係冬天啦，咁大家可以適時著下衫，咁亦可以咧食下啲令到自己覺得温暖嘅食物。而家室外氣温又跌咗一度啦，室外氣温係18度，相對濕度76%，強烈季風信號生效緊嘅。仲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你個人暖啲嘅，除咗進補之外，你可以 running 啊，做個 running man。这首歌曲曾比特《奔跑吧》， 乖乖仔一听见奋斗恐怕离座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脑肚，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老我，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大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断性，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直吊柄，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 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是过程，每日在跑、oh, 我被喝令我未会停，我被责骂我一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人 和大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喺职场 QL 入边咧，咁啊讲下 IT 啦吓。电话侧边邀请到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相信大家都应该记得啦。咁啊 ，Facebook 咧就话要改名做 Meta 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咁啊亦都咧就系要好似又有其他公司咧申请一啲同 Meta 有关嘅叫做名字啊。其实而家系咪大家疯传咁样就喺度话，我见到啲运动品牌咧又要申请 Meta， 系点解会突然之间会出现呢啲嘅情况？同埋咧，其实申请系咪即系申请一个国际嘅？咁其实就叫做以后个名字就可以霸住咁样嘅咧？ 哦，都系啊，所以一个个都好积极咁样快啲申请到自己嗰个品牌啊 ，Meta 吓 Meta。咁譬如我要申请嘅。譬如 Meta 小霸咁样 ，Meta 阿桃咁样，其实又得嘅喎。 哦，不过当然之后有冇人 buy 啊嘛要。 嗱，咁而家 Facebook 咧就改名啦，咁啊亦都即系嚟紧嘅时候啦，咁啊相信咧大家都会将嗰个焦点咧放咗喺佢自己新嘅业务上边啦。有冇啲咩特别嘅消息关于呢一个Meta 嘅嘢咧？ 哦，有啊，咁当然既然外国有申请，咁内地都有啦，咁啊内地几出名嘅引擎啦，百度佢都申请改咗名叫做 Meta App 啊，有一个专即系有个商标。 哦 ，Meta App 啊，即系application 嗰个 APP 嗰个 App 嗰、那个。 冇错啦。 哦，咁啊申请咗之后，其实就咁睇佢个名，佢应该会向边个方向发展佢业务咧？ 好明显又系元宇宙啦。 吓，咁啊睇下元宇宙入边可能会做好多软件，令到我哋可以喺元宇宙入边咧就发生更加多嘅事情啦。 系啊，仲标榜就下睇下边个 last 得耐啲啦，到下后一年添啊，可能。 哦，即系睇下 边一个仲喺度生存， 睇下边个烧银纸快冇嘅。快啲 close project 嘅嗰個咪輸咯咁樣， 冇錯啦。 好啦，咁啊， 都好期待。 係啦，大家都期待啊。喂，另外有一個咧，我見到 Windows 11咧有啲 bugs 喎，咁啊有冇得搞咧？個情況又係點嘅咧？呢個 係，我見佢都有兩個比較嚴重嘅 bug 啦。一個就係關於佢 AMD 啦 ，AMD 佢用 AMD CPU 嘅處理效能咧，係慢過用 Windows 10噶。 咁即係點咧？其實就咁外行人聽唔明嘅。 嗱，咁老實講啊，咁如果 CPU慢 10%， 其實你都唔係好覺，因為坦白講，你都係上網，即係如果你普通文書嘅話，其實你都係講緊上網嘅話，其實都唔會話好耗電腦 CPU 嘅資源嘅。咁所以變咗坦白講啦，如果你話用 Windows 11，咁如果用其他電腦，咁會唔會又有唔同？其實可能都唔係咁發覺，咁可能打機嗰方面你就會 feel 到有啲雜嘅出現啦。 所以你話如果係正正經經攞嚟翻工嘅，其實呢類型嘅問題 bugs 咧就會影響。都不大嘅，系惊啲 file 突然之间消失咗啊，啲 record 冇咗啊，系惊呢啲啫。咁如果系速度性嘅，咁啊真系打机嘅朋友先至会更加清楚，因为我就唔会用电脑嚟打机嘅。 嗯， 系啦，因为如果用电脑打机打死咗部电脑嘅话咧，咁啊真系好麻烦啦，到时。 嗯，同埋佢受呢条受影响都系 AMD 嘅 CPU 啫，咁所以如果你用紧另一个 Intel 牌子，咁基本上都冇问题嘅。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正常咧应该唔会太过影响到大家嘅。 呢個其中一個問題啫，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最近都有發現嘅，就係佢會喺 Windows 某個 folder 入邊不斷咁樣自我刪 file 嚇，即係不斷 冇錯 delete 咗啲嘢， 唔係不斷 create 啲 folder 係啦，咁啊一入邊啲 folder 冇嘢嘅，咁就不斷喺度自我喺度 CA 咁樣。 嚇、啊，咁佢就延伸無限個 file 出嚟。 係啊，咁所以咪就話呢個係一個 bug 咯，就佢不斷喺度新延伸，即、就、係、是、create 咗啲 folder。咁係 TW 或者係點 PMP 字頭嘅一啲空白嘅文件或者檔案， 咁有冇得修正翻呢啲問題啊？咁樣 咁一定會嘅。咁咁當然佢都有方有介紹到點樣去做一啲嘅方法啦。咁但係依家呢一刻都係一啲叫你現行去做一啲嘅處理。咁啊，將來我諗都要等過一啲時間，可能一兩個禮拜，咁佢先至會有啲嘅叫做 hot fix 嘅物件先至會跑翻出嚟。 哦，咁啊，等下啦。如果你发觉自己个电脑入边突然间有好多个 folder 出咗嚟嘅话咧，就唔好惊住啦。而家呢刻嚟讲系正常嘅。咁啊，迟啲佢哋一 update 咗个软件咧，个问题就会消失噶啦。嗰啲多咗出嚟嘅 folder 咧，都我断估啦，都应该会自我毁灭噶啦。 嗯，有机会啊，佢都会问一问你嘅，应该。 咁啊，咁啊 ，say yes 啦吓，咁大家。好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话，我收到消息就话嗰啲人面辨识系统啊。非常方便啦！我哋而家有好多ID 啊，各样嘢，其实望下你个样咧，佢就已经可以做晒所有嘢啦。咁但系嚟紧又话有啲机构咧，佢哋会关闭呢个功能喎。其实系人类嘅进步定退步，定系咪真嘅咧？呢件事 咁，我谂都系某间公司依家系嗱，咁我觉得佢依家呢一刻做，可能意味住佢之前已经做好咗。 嗯， 因为其实讲到尾呢啲上面识别某部分都系为咗 AI 去。去學習嗰個樣貌嘅啫。咁坦白講，如果俾我學完嘅時候，咁嗰啲 source 其實都可以唔要噶啦。 哦，即係我哋一直以嚟俾佢借咗塊面俾佢去做人面辨識，佢已經攞夠 data。 唔出奇啊！咁當然啦，另外一個都幾大因素嘅影響就係我哋而家疫情，其實好多人都係戴緊口罩。咁當然外國就未必啦。咁、所以變咗口罩，即係有個口罩去做辨認嘅時候，其實又有一啲嘅影響咯。 哦，咁可能遲啲會針對性就係唔係淨係認你個樣啦，認埋瞳孔啊咁樣，因為而家戴咗口罩，淨係望到隻眼啊嘛。 係啊，如果透過即係如果講到去後面元宇宙嘅時候，咁單靠個樣貌其實都唔即係唔單單淨係靠個樣貌啦、可能講緊你成個身形都唔出奇。 係啊，因為我哋可以喺個元宇宙入面 create 即係創造一個新嘅自己嘛。係啦，咁到時睇下咩世界啦，因為我都唔知啊。亦都成日有啲网民就喺度话，第时个世界就可能个鼻哥一出世嘅就插住之后，跟住以后你就喺嗰个元宇宙入边生活噶，咁啊个身体咧就净系我嚟养住嘅啫，咁大家就会喺咗另外一个世界嗰度见面啦，咁样讲到都几恐怖喎、元宇宙。 唔知咧呢、這个真系冇、我谂冇咁快嘅。 喺我哋再生之年都应该未必会见到咁恐怖嘅事嘅，系啦。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你阿头，拜拜。 好，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出面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 73%、啊、 晨光 Coffee Time。 头先听阿陶讲就说有一个元宇宙啦。其实疫情咧都令到咧就全世界即系嗰个工作嘅模式咧就有几大嘅改变。咁啊元宇宙咧原来某程度上咧嚟紧啊，如果再有机会发展发生啲同类型嘅事件、相近嘅事情咧，元宇宙都可以咧就系帮到我哋嘅。咁啊有人咧就话到啦，咁啊元宇宙由于咧系一个嘅虚拟嘅环境入边啊，咁而我哋喺呢个虚拟环境亦都有自己个人嘅身份，咁所以咧就算啊碰到咧就系嚟紧有唔同嘅病毒嘅，都唔需要担心，因为如果有元宇宙咧，我哋就可以喺入边咧就继续进行我哋嘅工作啦。呢个 concept 啱唔啱咧吓？哦，睇到个报道咧又咁讲嘅。咁啊，话到咧喺香港方面咧，有机构咧就系共同推展啊，跳出咧就系昔日机构各自进行嘅职业叫做康复服务嘅框架，咁啊一同咧就协作形成一个资源共享平台，咁希望就将资讯啦、网络创意、知识技能同埋其他嘅资源咧就互相分享。啊，暂时咧就仲未去到譬如元宇宙咁大嘅，咁但系就好似一个云端嘅服务咁样，咁啊希望香港好多唔同嘅叫做社区关注嘅中心啦，一样咧系可以咧就大家凭住呢啲云端嘅服务咧提升大家嘅服务质素，咁啊为社会咧整体啊嗰个共融咧咁啊做得更加好。港大公民社会同埋 治理研究中心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喺嗰度就之前有啲嘅活动啊，咁啊放置咗一啲嘅摊位展览咗咧，就系佢哋工作人员表示机构已经咧就系啊设立紧一个系咩咧，就系叫做稳工斜杠职涯计划，咁啊提供平台俾机会咧就系唔同界别嘅人士。甚至乎咧，就连埋智障人士嘅发展同埋艺术相关嘅斜杠事业咧，都一样咧就系收揽其中噶。咁另外佢哋亦都有推算啊，就话到咧就全港大概有 19.6 万个嘅残疾人士工作人口，啊当中只有 35%， 即系6.93万人咧就就业噶，收入中位数咧就系9500蚊。咁佢哋咧都系我哋喺社会上面非常之需要咧就系关心嘅一班人嚟嘅。佢哋嘅工作态度啊，甚至乎工作能力咧，其实啊绝对咧好多时都可以话相当之好噶。今日星期一嘅时候，咁如果早上出门口嘅你，不妨啊多啲咧就系关心身边嘅人啦。特别系而家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18度嘅气温，咁啊天气凉凉地，又系时候俾呢个机会大家去到咧就系向身边嘅人问好啦吓。好，时间好快脆到早上嘅7点，我哋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之后咧，就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核领域嘅承诺。各方應該加強協調，共同推動談判朝著正確方向發展。阿卜杜拉希揚說，伊朗新政府將會堅定發展對華友好合作，讚賞中方在伊朗核問題的積極立場和發揮的建設性作用，願意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天氣方面，一道冷風已經橫過廣東沿岸地區，隨後的強烈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該區。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6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初时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无论你的吸烟烟龄有几耐，戒烟永远都不嫌迟。 当你决定戒烟那刻开始，只是短短20分钟后，你的血压和心率就会下降至正常水平。 然后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水平会下降至到正常，同时你的嗅觉、味觉、循环系统和肺功能都会有明显改善。 戒烟亦都可以减低患上冠心病、中风、肺癌等疾病的风险。 除了改善你的健康之外，戒烟还有很多好处的。例如你不再受烟瘾控制，不用做下嘢就要去到户外的指定吸烟区吸烟。 戒烟之后，你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不用再浪费买烟，一个月悭回不少钱，可以用来买自己喜欢的嘢。 当你成功戒烟，你就可以同有吸烟习惯的屋企人、朋友、同事分享你的戒烟经验，以过来人身份鼓励他们积极戒烟，实行以生命影响生命。 想知更多关于戒烟辅导的资讯，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详情可以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阿欧， 二台话你知，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 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翳焗，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学想，学想真，学想善，更学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全新一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星期二晚7:10，港台电视31。 CIBS 创科女将， 女性勇闯科技领域，心态最重要。 社会就是不断咁变，都有新嘅嘢出现。既然我有机会去学去 pick up 新嘅，去做新嘅，咁点解我唔试咧？冇嘢输噶。 低碳世界，科技又点样做到节能减排 ？AI TV 太阳能光伏板可以透光，做到空气净化啦，同一时间可以产电。呢、这个技术有好大嘅空间，未来嘅建筑发展可以应用。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陪住你噶啦吓。好啦，咁啊，今日朝早亦都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咁啊，同大家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眨下眼，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豪之外啦，咁啊，见到芭比啦，哇！ 你系咪见到我俾个风吹到个头又暖啦？ 唔系啊，喂，你颈巾好厚厚啊，你今日 我嗰度好大风。嗱，我今朝早咧，自从咧听到你同阿崔杰同讲嗰个电话咧，即系话可能呢19度会赖床之后咧，我即刻 而家18度啊， 系咪又再低咗一度？我就即刻觉得哇，喺唔得，我要翻转头抄翻条颈巾。咁但系因为咧，我临完旧年冬天之前咧，其实收埋嘅厚衣物咧就喺最出嘅，即系嗰啲比较薄身啲可以选择嘅颈巾咧就入啲系啦。咁我因为赶时间咪求其掹一条咯，咁跟住揽到上镜嘅时候，发觉哇，系张毛毡咁。但是我好庆幸自己揽咗呢条颈巾，因为我屋企咧一出去开门嘅时候咧，嗰一下咧系因为我其实只系着咗件好薄嘅长袖衫啫，今日系啦，而且咧就觉得诶应该冇事嘅，晏昼会20多度噶嘛，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全靠呢条颈巾，即系披住自己条颈，同埋嬲咗半个背脊咧，我先至觉得挡到啲风，因为啲风实在太夸张啦，实在。 啲风好夸张，不过你见到我个装束同平时都差唔多。 系咯，点解你咁犀利嘅？ 唔紧要啦，为你我受冷风吹。诶，揾阿 Toby 出嚟先。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obby。 交通方面咧，睇下星期一。 喂，佢仲夸张喎，佢着短袖。 其实佢都系同平时我碌一样。 系咯。 系，我因为咧翻到嚟，我觉得嗰度我哋嗰个交通中心咧好热啊。 你热血沸腾啫。 咁不过我今朝当然有外套啦，但系而家咧就好热咁样，咁所以咧就要即系除咗件外套，咁里边都仲顶得顺短袖咯。但系翻到嚟同 Bobby 坐喺度咧，真系形成最碍眼对比。 系啊，我觉得我哋要影张相啊。 系啊，真系好夸张，好似一个喺沙漠，一个喺 极地咁样， 系啊， 咁咧就唔紧要啦。不过天气嘅嘢，大家个个人 唔系我 个头 同你先至大对比，我成日系吹到乱晒，我真系想俾个 tips 咧。 你 觉 得佢个头有整齐咩 ？OK 啊，佢 系咩？ 即系其实今日出门口真系扎翻把头发稳阵啲，真系唔好好似我咁样唔扎头发。 系今朝真系好大风啊，因为搭车都系见到啲风吹嚟吹去，咁所以咧就个头比较凌乱啊。 系啦，咁有冇吹到啲交通乱咗咧？ 嗱，有冇乱咧？真系乱咗啊！系、 哎、 今日咧交通相对比较混乱啲啊，咁有两架坏车，咁不过好彩有一架咧。就啱啱拖走咗无奈啦。咁、先讲啦，就喺港岛区嘅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嘅，龙尾就过咗湾仔消防局。就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快线咧有坏车排到去湾仔消防局。咁至于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警署咧头先曾经有个坏巴士嘅，咁坏巴士都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咧都未消散，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嗰边，咁就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 对出嘅，哇！呢度咧好夸张，由蓝田排队将军澳， 系啊，就是、有一个坏巴士啊，头先咁，不过好彩拖走咗啊。头先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警署嘅坏巴士拖走咗，咁、但系就影响翻咧将军澳隧道嗰度嘅交通啦，所以就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嘅。咁另外咧有个咧就系、是、山顶道有个较早前山泥倾泻咧个影响都好大啊呢一个，咁咧就系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嗰一段路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嘅车辆咧行唔到呢一段路嘅，新巴路线 X15 咧就要维持有限度服务啦，系大约40至50分钟先有一班啊，就是、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山顶嘅。咁呢条路线咧就会家庭山顶道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然后咧新巴路线嘅15号就只会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啫。咁至于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一段服务咧，系仍然要暂停啊，即系搭15号咧系上唔到山顶。咁另外咧有个咧比较熟悉啲嘅，我哋就系广播道咧系爆水管嘅，吓系啊，喺即系喺附近 喎， 喺边度咧？广播道近住泛顺达道啊，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啊，咁啊揸车朋友经过留意啦。咁另外咧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路咧头先讲咗啦，就因为有坏车影响啦，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 咁今日差唔多啦。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啦 吓。 好，唔该晒。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obby。 系，出边天气点啊？ 出边天气好大风啊，大风都有回音啊。头先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有啲同埋有啲呼呼声咁样咯，背景好似。 系啊，所以 Bobby 都好啱啊吓，即系话带条大颈巾咁样，我都觉得自己着少咗衫啊，成个广播好大风，系大风到吹到你冻喎。咁你譬如望出去咧，我哋上集嗰、那个等小巴嗰个位啦，我见到啲朋友仔等小巴咧，都真系唔系讲少，因为超级冻。睇到佢哋个造型咧，都系两只手翘埋咁样，缩下缩下咁样咯。咁你一听到或者一听到呢一个描绘啦，你又会知道朝头早要着衫。同埋今日咧，啲学生哥咧，全部都已经换晒冬季校服咯。呢、个就系我自己嘅观察嚟嘅，因为我旧时学校就自由啲嘅 ，under 20度咧就可以打呔啊，可以着翻冬天衫啊咁样。咁如果你话20度楼上咧，就任你着嘅咁样。当然有两三日要着一着校褛啦。嗱，你听唔听到几大风啊？ 我听到啊，听到你开始跌落呢个回音谷啊， 真系好大风啊！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喂怕唔怕冻后话，今日一定要整翻件风褛就系见噶啦呢一样嘢。不过你望去天空上面咧，其实天色咧都系明朗嘅，咁啊唔系乌云盖顶咁样，但偏白云其实都有喎， 哦、 就真系。天是大風咯，所以咧，即係有啲朋友仔，譬如晨運啦，或者行下公園咧，即係整翻件風褸擋一擋風咧，就無往而不利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 好，唔該曬，我快翻嚟，唔好吹親啊嚇。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我講得好啱，因為大風咧，其實即係如果不斷係咁俾啲大風吹住嘅時候，其實人體嗰個叫做表面嘅温度咧，會比平時即係散失得快好多，散得快三成啊。咁所以你感覺上大風係特別凍。咁啊，而家出邊咧就係18度嘅氣温。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預測啦，就係天氣顯著較涼，初時 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都系干燥嘅。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清劲嘅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咧就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都较大噶。而家头先讲过啦，就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空气好咯，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星期一嘅早上，咁当然呢个时候我哋可以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嗱，之前我哋有提过啦，其实粤剧一样都有，即系粤剧嘅演员一样都有佢哋自己嘅粉丝，亦都可以系好忠心，即系啊，每一次咧都嚟支持你啊，睇你嘅表演啊，举晒灯牌啊，等你签名啊，咁样样，即系每一套剧咧，佢都会好捧场嘅。咁但系又调翻转，同其他嘅一啲演员或者歌手去到比较咧，即系大家都会有粉丝啦，但系周边可以发生到，即系或者大。带来的一些商机啊，或者一些的效应呢，又真的有点不同了。你很少说即是见到粤剧演员好像现在的歌手那样，哇，很多广告铺天盖地，即是走到哪都是他们这样。因为是不是就那个定位令到你们可能会就算很受欢迎都好啦，未必可以即是冲出到这个粤剧界这样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可能真的要讲个故事，即是我们之前好像 有某一集都有傾到大概的話題，就是講緊即係而家就大家看手機啊、睇剩啊、即係上網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以前即係最早期的應該話是戲曲演員明星化啦嚇。即係嗰陣時候，我想最早期應該都真係任白佢哋開始，之後到寶珠姐啊，即係嗰堆啦。咁點解其實真係有原因噶嘛？因為嗰個年代本身就唔係話即係電台咁。即咁盛行啦，電台都最好啲嘅，即電視未盛行啦，即係啱啱蓬勃嘅開始嘅嗰個階段，咁所以佢哋係由叫做喺劇場，即無論係棚戲又好啦，即佢哋由棚戲到開始入咗屋。系啦，咁嗰個層面咪闊咗咯。咁嗰個層面闊咗嘅情況之下，佢哋本身落地又已經係佢啦，而家入屋又係佢啦。咁佢個 market share 就好大啦，即係呢個好 commercial 好商業性嘅一個考慮嚟嘅，我諗係。咁但係你話到而家調翻轉頭，可能電視台自己都有自己嘅演員啊，自己都有自己明星啦。咁啊，相對地做粵劇嘅演員，可能佢哋又比較上偏向堅持翻喺粵劇嗰個行業啦。咁其實呢個就藝術嘅問題嚟㗎啦。已經係，即係藝術同商業嘅嗰個角度咯。我諗就係，即係等於你話話劇演員有幾多個，你真係好熟悉啊，都比相對少啲啦。而家就會方便咗啦， 因為多咗電視台， 多咗電視台啦，同埋多咗自己嘅自媒體啦，即係自己去煲自己啦，同埋大家會容易接觸咗嗰個人啊嘛。咁所以相對地嗰啲嘅廣告效益啊，做嘅嘢會多一啲咯。 你話自己煲自己咧，之前我記得同你傾偈，你都有略略提過，因為我問啊嗰啲粵劇。演員咧，佢哋之間嘅競爭大唔大㗎？會唔會即係好快俾人哋淘汰咗之後，咁佢就嚇咁、啊、我咁辛苦練翻嚟嘅一身武功，咁你唔捧我，你唔用我，咁點算咧？咁阿精偉咧又提過就係、是、話，哦，咁佢可以自己煲自己嘅，咁自裝費咧都係即係六位數啦，咁你自己可以即係起一個班咁樣樣。咁跟住我就即刻話，咦，咁咪有啲似而家啲 YouTuber， 即係自己揾一個渠道去到 sell 自己，咁啊等多啲人咧嚟到認識我。咁呢一樣嘢又係。是不是即到现在都会这样做的呢？ 会，即等同其实话剧都是的，香港都是的。即真的叫团体公司化的。其实是讲紧譬如香港话剧团咁样，即佢哋叫做有个啲演员喺入面，佢唔需要担心点样去做演出啫嘛。即佢净系即应该咁讲，佢净系需要 focus 喺自己嗰个演出上面。佢唔需要你制作，佢唔需要你票房，佢唔需要你其他嘢，系有幕后嘅同事会帮手处理噶嘛。但是当没有公司化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靠演员他们自己或者有导演啦，即可能他们自己想搞创作的时候就自己组班咯。那自己组班可能有一些是会有恒常演出的，那些就是剧团咯。那些剧团就可能是他们自己都要去拗资金啊，去或者有支持者啦，即可能有老板欣赏他们的艺术，那可能做班主，那就班主制咯。 哦，我明白了，咁即係有少少似嗰啲獨立歌手，即係如果你唔簽公司或者冇一個劇團喺度 back up 住你咧，咁可能你就要自己即係所有嘢都一腳踢啦，點樣接 job 啊，或者中間即係點樣去處理啊嗰啲場地啊剩啊咁樣咧，就自己去到決策啦。 其實基本上香港我諗九成半以上嘅粵劇都係自己做班嘅制度，即係當然我意思係可能有班主啦，即係但係都係。不是一班穩定的演員在這裡，即大家都是自由身啦，咁樣即除了某特定的大班是可能啊，即簽了就是說啊，如果你埋這個班，就總之我們開戲你怎麼都要我們先行，即其他那些就即才再有人拿旗你才再出去樣，即但很少數很少數咯，通常都真的特別是可能頭先講緊嘅係你講咗一樣嘢，就係話會唔會係個演員自己做下被淘汰，咁之後就消失咗啦。咁好老實咁講，佢被淘汰嘅話，咁自己揾翻原因先啦。即係總有原因嘅呢個世界。咁呢個淘汰會唔會係可能啊？即係自己嘅藝術未到家啊，或者係即係咁嘢，自己可能要再進步下啦，或者點樣？咁但係即係因為你如果係俾個市場淘汰嘅時候，呢件事好大鑊噶啦嘛，講到嘢。咁即係可能係你自己有啲嘢預備得未夠啦。咁可能你自己即係抌本俾自己去做都好，都唔等於你會有觀眾噶嘛。咁但係你話唔係，如果可能係。即係喺個即係商業市場上面，大家喺度排緊隊啦，所謂排隊上位啦嚇，即係大家憑自己嘅藝術一路排緊，俾觀眾認識多咗你，咁可能啊等到機會，可能某個班以今次想試下升你做即係重啲嘅位啦，咁樣慢慢做下，咦又 OK 喎，咁通常就喺嗰個位度行噶啦，咁啊慢慢先至一步一步再上咁樣，或者可能嗰個演員佢本身自己個定位係乜嘢，咁可能佢自己定位我就係要做六柱入面嘅邊個，咁可能我。就是行那條路啦，咁佢咪向住嗰個方向發展咯。咁但係通常起班嘅咧，普遍都係啲主角會自己起班嘅，咁啊比較少啲話係即係嗰啲丑生啊，即係嗰啲會自己起班嘅少啲，又唔係話冇嚇。 佢個好處係咪就係話啊？譬如我本身係做開主角，咁我起班，咁之後嘅主角都係我做啦。 如果佢做主角嘅嗰啲咪系咯，即通常自己起得班，通常啊都系自己做主角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有啲可能做丑角嘅演员，咁佢自己起个班出嚟，佢都系做丑角，或者系可能直情唔做添，佢就做后面班主咁样，都得。咁即冇呢啲就。即係好隨心啦，即係佢自己想一個咩模式去呈現啲咩作品啊咁樣。咁但係你話比較另外一樣嘢就係可能機會嘅問題啦。即係當等極都未有嗰個機會嘅時候，會唔會相對地自己去即係起個班出嚟去做？又或者可能我哋如果係全職嘅即係職業嘅粵劇演員，佢哋通常就落班啦，落班就真係去。每一度邊度有演出，咁佢咪即係人哋邀請佢，咁佢咪參與演咁樣咯。咁但係咧比較始終我之前都分享過啦，可能喺戲服上面啦比較貴啦，即係佢要自裝，佢要處理佢嘅，或者你學戲都要錢啦，即係可能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未必個個可以全程投入到做一個全職演員。你都未有傷，即係等於我自己都咁樣，我都未有自己一啖傷。 好快有㗎啦， 係啦，準備緊，係啦，即係可能即係你都未有一個咁嘅機會嘅時候，你未可以跑江湖啊。OK， 咁嘅情况之下，咁就可能係自己会唔会可能我搵边个老细搵个资金，咁之后我就自己起返，咁我就自己做自己想做嘅戏，咁之后就变咗去邀请其他演员返嚟配合咁样，咁就可能将自己个定位又摆咗喺一个唔同嘅位置咁样。咁当然出到嚟最终都係睇观众点接受啦，都唔係话你摆咗钱出嚟人哋就睇㗎嘛。 就睇你嘅。 係囉係囉係囉。 咁即係希望你好快就成功啦， 希望 自己一班啦。咁 我等緊老板啊，有冇老板愿意啊？ 套套戏都係你自己做女主角啊，咁样。 男主角粤剧嘅时候係男主角。 男主角 玩剧就做女主角。 你最做咩做咩啦？今次咧就即系讲到咁兴起咁开心啦。不过我希望喺下个礼拜咧就问翻一啲比较现实啲嘅问题。当你自己起完个班又唔受欢迎，又或者你根本起唔到班又唔受欢迎，咁多唔多呢一啲嘅粤剧演员即系试完之后完全即系脱离咗呢一个圈咧？咁睇下下个礼拜正伟有冇分享啊？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人 活在家 好啦，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出边咧就18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34%，再睇嚟大家啦，强烈季候号，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继续生效紧嘅， 好多阵迷啊，吹到， 梗系啦， 好冻啊， 大风，喂，翻翻入嚟啊，头先喺广播道嘅停车场嗰度咧，真系几大风，你哋头先系咪透过大气电波同埋透过电话都听到风？ 啲风声好大声啊，直 系啊，咁啊唔知赞部手机收音好定系赞佢防风程度差好，有阵 都 风 好声噶啦。 好 声 好 难 避啊，其实真系 真系难搞少少啊吓。不过今日都想同 Barbie 同埋小白咧搭时光机翻翻去自己咧读中学、小学嘅年代。咁头先都有话换冬季校服啦。你中唔中意自己套校服噶？其实有 我中意、哦嗯，我最中意嘅校服就系我小学嗰套冬季校服咯。 系好似啡啡地色嘅， 啡色背心裙、金色纽同埋唔系格仔，系花仔恤衫，好靓噶。 系啊，我未试过好近距离。睇你学校嗰套小学小学校服，所以我印象之中成日以为有啲 pattern， 以为格仔 pattern。 系啲花仔咁样咯，好靓、 花仔，即系一朵朵花咁。 系啊系啊，同埋嗰个颜色系衬晒，即系而家系今年最兴嘅大地色咧，就系、是、嗰套校服嗰啲色啦。 Fashion 啊， 人生胜利组啊， 系啊， 我哋嗰啲又简单啲啦。 我中意打呔嘅嘛，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几中意打呔、所以觉得冬季校服咧系几型嘅。 系， 你翻学嘅时候日日打噶，定系？你会圈咗个圈跟住自己笠上去嘅。 梗系圈咗个圈自己笠上去啦、 你哋要咁样打噶？我见好多学校系后面有条橡筋，然之后前面有条假呔喎。 嗰啲系啊，嗰啲系假得滞啦。 小学就真系要有条橡筋。 系咯，小学啊嘛， 因为我小学同中学条校呔系一样嘅。 系 ，even 女仔，我小学系男女校嚟嘅，喺中学先变翻男校，但系都系同一个学校系统咁样。跟住啲女同学都要，我印象之中系咪都要？有呢啲咁嘅後面有個膠咧頂住咁貼，有綁橡筋嗰啲呔咧， 應該有啲學校係嘅。但我細個嘅時候咧，都見到有啲學校嘅校服咧，我係覺得幾靚嘅，就係咧前面有個大蝴蝶結咯。但係我就好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一係就嗰啲媽媽好犀利，一係啲工人姐姐好犀利啦，即係綁得只結係啦，好靚咯。 喂，咁你不如話嗰啲百折裙嗰啲學校、啊、 有排 燙啦，係咯。香港好似 真系要烫 嘅， 我哋成咗年代仲有一两间系有啲水手服群噶嘛， 系啊， 依家好似就真系冇咗啦，好似连间学校都冇咗，我印象之中 百折裙啊，真系好虾人烫嘅， 系啊， 系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学校嘅集体回忆。不过放心，即系今日虽然头先小白都强调咗啦，即系18度嘅气温系冻咗好多，但系今日应该理论上就唔使着校褛子嘅，我估计就 不过都要真系注意保暖啊，即系因为咧着得厚又惊住太热，因为跳两下。啲小朋友可能就已经好热噶啦， 系啦， 着得薄咧又惊住太冻， 系啦，咁啊真系要揾合适嘅衣着啊，吓翻工翻学啊吓。 今日系11月8日，星期一，农历10月初4，适宜纳采、嫁娶、订盟、祭祀、祈福、开光、出行、开市、立劝、入宅、会亲友。 最近好似逢星期一都唔错、啊， 你自己迎住啫。今日记作灶、经络、安藏， 真系 good Monday、啊。 既然开心，咁就得啦。今日都系世界质量日， 我会再做好啲，提高每一件事情嘅水准。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道冷锋横过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市区嘅气温大约喺19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2-3度。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6度左右，昂坪今朝早录得12度以下，大帽山更加只系有不足10度。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北强风。天文台呼吁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嚟嘅危险。天文台预测未来几日嘅最低气温大约17度，气温要到今个星期后期先至会慢慢回升。 警方前日拘捕一名就读中三的14岁男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大约2700万。男童被暂控一项贩毒罪，今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和观察，锁定青衣青红路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的一架弃置车辆，相信被用作临时储存毒品。被捕男童前日下午步入停车场，登上目标车辆之后被警员截停，他当时孭着一个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的现金，涉案车辆的车匙和手提电话，警方在车内检获可卡因砖。葵涌一间便利店昨晚发生劫案，一名女店员遇袭，暂时冇人被捕。事发昨晚大约八点，警方接获店员报案，话一名大约40岁嘅男子持生果刀，用手袭击店员嘅颈部，劫走大约4400元之后逃去。警员接报到场，事件中冇人受伤。埃塞俄比亚局势紧张，政府军继续同威胁进军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战斗。数以万计埃塞俄比亚民众在亚的斯亚贝巴集会支持总理亚比。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披上国旗，亦都有人不满美国呼吁亚比政府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谈判。美国拜登政府日前指控埃塞俄比亚严重侵犯人权，并表示计划将埃塞俄比亚从非洲成长期机会法贸易协议中剔除。另外，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官员到访提格雷州首府，与当地领袖会面，呼吁提供人道主义准入和保护平民。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初时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清凉，日嘅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翻去红隧嘅管道里面。告士打道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维园落桥位。重复多次啊，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红隧嘅管道里面。告士打道西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维园落。桥位。咁至于较早前山顶道咧，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呢一段路，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车辆咧行唔到呢一段路嘅。咁另外咧，新巴路线 X15 咧，而家将会加强去到全日服务，咁咧就会系20至30分钟一班车，将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系咧就会不经桥福道啦同埋文辉道。咁另外啦，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咁至于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段咧，仍然系要暂停服务噶。咁至于广播道方面咧，有爆水管，广播道近住泛顺达道一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波城啊，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二台四十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臣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二台四十周年很兴奋，就系、是、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的收费，有没有用医疗券都不应该影响收费的。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和要用的医疗券金额，记得留下电话号码，那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了。记住善用医疗券。 今次真系木头公仔，唔准喐，唔准笑。 第一次拍 MV 的 Gigi 说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笑的人，因为觉得自己笑起上来有点尴尬。幸好今次的 MV 呢就是要表达对爱情的无奈和纠结，所以导演说不笑就对 feel 了。 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来自英国音乐人作的曲，填词有王厚林，编曲有 Luke Juby， 监制韦景宏，上榜六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严明熙《真话的清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9，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唔使咁担心。 点解啊？ 天文台话礼拜尾又开始回暖 啊。系啊系啊，唔系我唔担心啊，我今日见到你肯着褛咧，即系代表咧大家都听话啦。 唔系因为今日我喺屋企啊，喺屋企吓，里边都听到啲风砰砰声咁样，好厉害啊。 所以你都惊啦。 诶，琴晚开始嘅已经系。 哦，系啊。 系啊，琴晚已经开始翻风。我四点咯， 系咯，即系其实今朝啦，因为我寻晚瞓觉嘅时候，我谂11点都仲系风平浪静嘅，我都特登瞓之前咧打开个窗，伸只手出去感受一下，咦，冇乜嘢喎， 你要落街跑个圈你先知噶嘛，伸只手出去可能隔晒啲风。 唔系啊，但系今朝就真系有啦，今朝同样位置，哇，嗰啲树咧你望到楼下吹到好劲啊，咁样。咁不过你话真系冻又唔系真系冻嘅，即系行到落街系大风啫，咁啊，大家感受一下啦。我第一个感觉系我觉得今日如果晏昼得闲咧，应该去跑个步，即系好似好耐冇试过呢啲凉风送爽、 啊。你肯定晏昼仲有凉风，你肯定晏昼会出太阳噶，小姐。 睇下天气预测先，其实系嘅。不过如果你有太阳又有风嘅话，其实仲正，我觉得，因为佢话今日最高气温都系大概23度啫嘛，即系你就算喺街度跑到几热都好，我谂都仲系舒服嘅嗰种感觉。咁不过有啲人就中意即系继续匿埋喺屋企啦，咁食下嘢啊，播下剧啊，咁都觉得正嘅。 咁阵间晏啲晴天大饭堂嘅时候，我哋先讲下秋高气爽做啲乜嘢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喂，咁我又想咧讲下。 电影啊，即系你知道咧。嗱，越系恐惧嘅嘢，你越系去面对佢，系咪先？嗱，中哥最憎听我讲电影啦。 我好中意， 好中意，真系好中意。但系咧， 你形容部电影好睇过部电影啊？ 系嘛？咁搞掂，咁我可以自己开条 channel 讲下。嗱，今日咧我就唔系直接介绍一部电影，我想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睇下钟哥会唔会觉得诶 OK 咁样讲，下次可以继续啦。咁样其实系讲少少历史嘅。咁大家知道即系电影都分好多唔同嘅种类啊，即系恐怖片啊、悬疑片啊咁样啦。你中唔中意睇恐怖片啊？ 一般。我都系我中意睇惊栗片多过恐怖片嘅。 你觉得个分野喺边度咧？ 恐怖片有阵时啲嘢出嚟吓你，即系譬如啲血淋淋啊，或者啲核突嘅嘢出嚟吓你嗰啲啦。恐怖片、惊栗片咧就系气氛咯。 系 佢可能你由头到尾睇唔到究竟有啲咩咁核突或者血腥，但系个气氛就凝聚到你有一种恐惧嘅感觉。 我咧自己就唔系好中意睇呢一类嘢嘅，因为一来如果你突然之间走啲嘢出嚟吓我咧，我又唔系好惊，系啦，即系你知道我细个都吓大嘅。咁如果你话嗰啲好血腥啊嗰啲咧，我又觉得好即系睇完好唔舒服啊，个人觉得可能会发噩梦咁样啦。咁不过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呢一个中意睇恐怖电影嘅你啊，知唔知道第一套恐怖电影是几时拍咗出嚟嘅咧？ 咦，第一套啊，呢只考起添，突然之间 系啦，讲翻啲历史。 嗱， 原来咧，即系根据资料所讲啊，吓，佢话世界上第一套恐怖电影咧，就系1896年喺美国上映嘅呢套戏咧，叫做《恶魔庄园》The Devil's Castle。佢話咧就係由一個法國導演去到製作嘅，咁呢位法國導演咧出名啲咩咧？出名咧就係用呢個多重曝光啦、低速攝影啦。唔系弹出弹入，系弹入弹出嘅手法啦。 飞嗰啲咁样 啦，系啦。 不过如果系1800几年嘅时候咧， 系 呢个技术对于佢哋嚟讲已经系几前卫， 好劲啊， 好劲，好劲， 系系。咁佢话咧，世人都觉得佢用呢个摄影机嘅时候咧，仿佛可以操控同埋改变个现实。咁所以咧就俾咗名佢嘅，就叫做电影魔术师。咁我谂佢真系即系有一个前卫嘅触角喺度啦，即系佢拍啲嘢出嚟咧，人哋系觉得唔同嘅。 啊，好得意。任何嘢做得好咧，都会中意形容佢做魔术师，即系譬如你煮甜品煮得叻，甜品魔术师，或者你玩啤牌咧。啤牌魔術師，即係永遠中意用魔術師呢三個字。 咁你想唔想人哋用魔術師嚟形容你啊？即 係 廣播魔術師。 廣播魔術師。 咁你係做廣播定做魔術啊？到底嗱，咁佢呢一套咧《惡魔莊園》嘅片長咧，唔係好長嘅啫，3分22秒。 咁有咩咁驚人得人驚咧？ 嗱，佢話咧呢一套電影咧就係圍繞住蝙蝠旋轉而成嘅，咁你咧就會睇到蝙蝠变成魔鬼，咁佢就会配一啲好奇怪嘅音乐，里边咧仲有女巫啦，同埋魔鬼等等嘅角色，咁其实咧就系一啲比较西方，即系一啲恐怖嘅元素啦，就摆咗落去，咁就营造一个恐怖嘅气氛。其实气氛多于嗰个内容嘅，我自己即系睇呢个简介觉得啦吓，咁就开创咗咧恐怖电影嘅一个先河。 你都咪话，你正话讲话变做恶魔，由蝙蝠变恶魔，跟住中间出现啲女巫，套片得3分钟，跟住又。啲淡出淡入咁样啦，其实当时咧系未见过嘅， 系 因为当时形容一啲魔鬼咧，全部都系口述影像嚟嘅啫嘛，讲俾你听，讲俾你听，系冇俾你睇噶嘛。如果呢套系第一套嘅话咧，咁真系将大家听不嬲由细到大听到一啲恐怖嘅嘢。影像化咗系第一次，唔怪得知啲人会惊， 会惊啊，系即系3分零钟都已经觉得够恐怖啦。咁但系最重要嘅，即系无论佢惊定唔惊都好啦，就系佢开创咗个先河，即系觉得诶、有啲人都系受落嘅话咧，就影响到即系后世点样去拍呢、這、一个即系恐怖嘅电影啦。咁我自己睇完即系呢一篇咁简短嘅文章之后咧，佢又触发咗我一啲即系好奇心。 你都想拍？ 我唔想拍，我本身唔化妆已经够恐怖啦，你日日都见到。而系咧，我想睇下华语电影，因为头先讲就系嗰啲蝙蝠啦，系啊魔鬼啦。咁到底华语电影早期啊，即系可以话系最早嘅一部恐怖电影，又系几时拍？里面讲咩嘅咧？ 系咪僵尸嗰啲咁样咧？ 咦，又唔系、啊？我觉得咧，今日嘅重点就系想分享呢一套电影个内容，即系点解当时佢会觉得呢一部系一部恐怖片咧？咁样，我觉得好有趣。咁呢一个华语世界嘅第一部恐怖电影，其实有两个说法嘅。 有一个说法咧就话系张石川导演嘅无常鬼，第二个说法咧就话系黎北海导演嘅庄子侍妻。咁点解有两个讲法呢？因为呢两部戏咧都系喺1913年嘅时候推出嘅、 哦，即系争先后次序。 系啦，我谂就因为同期差唔多时间啦、所以有两个讲法啦。咁而我今日想讲嗰部咧就系庄子侍妻、因为我睇完个内容之后话，哦，原来就当系恐怖片啊咁样。 听个名字又唔系好觉。恐怖嘅， 好搞笑， 這個、倫理片嚟噶。 嗱，系啦，庄子就系一个人啦，试妻即系去试验下佢嘅妻子，佢嘅老婆啦。咁佢话咧呢一部电影咧就系取材自粤剧《庄周蝴蝶梦》里面扇坟嘅一段嘅。咁、个古仔讲咩咧？就系讲某一日，阿庄子咧就途经一座新坟，即系坟墓啊，即系啱啱起嘅坟墓啦。咁啊见到有个妇人咧就喺个坟前嗰度摇住把扇，恐唔恐怖？恐 怖恐 怖 恐怖， 我已经恐怖， 已经恐怖啦。 咁跟住咧，佢就问佢啦，啊，你喺度做咩啊？咁样，咁我都系拜山噶啦，其实，咁唔紧要啦。咁佢问完佢之后咧，个妇人就话，佢想咧将亡夫嗰个新坟咧扇干，即系拨扇咧， 因为啱啱新起嘅坟，可能啲水泥未干， 水泥啊或者嗰啲字啊嗰啲啦，就将佢拨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原来佢有个目的噶，即系谂住咧快快脆搞掂咗呢单嘢之后咧，自己就可以再嫁啦咁样。哦、即系如果未搞掂咧，就好似即系有啲手续未完成咁样， 枯骨未寒咁样。 系啦，咁佢就，但系其实佢好想，所以佢先至攞把扇喺度系咁摇啫嘛。好啦，咁跟住翻到去屋企咧，阿庄子就将呢一件事咧同佢老婆阿田氏讲啦，就同佢讲，哦，头先咧行过嗰个新坟嗰度咧，见到个妇人咁讲啊。咁其实佢嘅目的就系话，如果到时我有啲咩冬瓜豆腐，你会唔会好似佢咁噶？咁啦， 开行风扇吹啊， 请人嚟吹添啊！咁阿田氏咧，即系佢老婆咧，就即系答以守贞，就是、我唔会咁做噶。你有啲咩冬瓜豆腐咧，我唔会好似佢咁噶。咁样，咁好啦，叫做庄子侍妻啊嘛。咁佢唔信佢、啊。即系呢一部恐怖片啦，第一部恐怖片啦，佢唔信佢庄子，咁之后咧佢就想即系假死啊， 假死，真系试啦， 系啦，就真系试佢，睇下佢系咪即系口讲咁样咁守贞啊，对佢啊咁好啊咁样啦，咁好啦，佢假死，佢真系假死。咁假死咗之后咧，佢就我谂佢嗰个剧情就系、是、佢就算死咗咧，都系即系摆翻条尸喺度，即系唔会话点样整走咗佢嘅咁啦。咁后来冇几耐咧，佢老婆咧。竟然啊，同一个美少男咧谈婚论嫁， 即系早年嘅小鲜肉， 系啦，谈婚论嫁啦，去到即系唔系拍拖嘅地步啦，咁样，咁而然之后突然之间咧，呢个男子咧心绞痛啊，即系呢个美男子，咁你估唔估到之后嘅剧情系点做啊？ 心绞痛系咪真系会死埋噶？跟住啊，即系呢个小鲜肉， 吓恐怖片、啊，第一部恐怖片、啊，你觉得点样先恐怖啊？ 佢喺心绞痛未死之前，呢、這个妇人即系 田氏 咧，亲手整死佢。 吓，点解要咁做啊？ 即系横掂你都挨唔得耐啦，咁样。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恐怖。我觉得成套戏恐怖的地方就系咁样啦。咁呢一田氏咧，为咗救呢个美少男咧，佢竟然咧想去攞阿庄子个身体嘅一啲部分咧，去到医治佢。即系做呢个 器官 捐赠，开咗呢个 咁呢个系医疗片嚟噶， 器官捐赠嘅先河啊！直头系佢话田氏咧就想取走呢个庄子嘅脑髓，去到医治呢一个美少男，即系而家同佢堕入爱河噶啦。咁好啦，呢、這个时候庄子系假死噶嘛？你想劏我，我梗系醒翻啦咁样。咁、醒翻就吓亲佢老婆啦，佢老婆以为佢瓜咗噶嘛咁样。咁、跟住咧，田氏咧。太羞愧啦，即系觉得、我真系好对你唔住啊咁样，跟住就自尽。 哎呀，真系峰回路转啊呢、這个古仔。 跟住咧就瓜咗啦，田氏就瓜咗啦。 咁、竟然最后系田氏。 系啦，因为佢俾人试到嘛，咁、佢太羞愧啦，觉得太对唔住佢老公阿庄子啦。 咁点解呢套会变咗系恐怖片嘅？ 系啦， 嘅先河咧。 所以我今日咧就觉得就要同大家讲下，原来咧喺华语电影世界觉得呢一套咧已经系好恐怖啦、但系你谂翻我1913年，可能佢再加埋即系头先所讲嘅一啲电影嘅气氛啊，一啲 都系嘅，睇佢点拍嘅啫。 唔系当 中你又有一啲你意想唔到嘅事情发生啊嘛，即系譬如佢扮死，或者佢突然之间咧要想去即系攞佢嘅器官咁样，其实可能嗰时已经系好创新啊，我觉得系啊呢一套，如果有兴趣，即系有机会庄子试妻，佢又冇讲佢呢套电影有几长，但系头先我已经讲晒佢成个故事噶啦，但系我又好想知道佢系点样拍出嚟咯，几有趣啊呢一个恐怖电影。 不过 Kitty 真系你谂一谂啊， 咩啊？ 你真系开个频道咧，专系讲电影，有得谂喎、啊， 剧透专剧透。 每个童年太观众，眼睛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得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什么，还是怕 35分啊，听过系 One Promise 嘅《平凡人的自传》。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啊，钟哥。喂，我想话咧，嗱，今朝早咧就开始叫做凉咗少少啦。咁大家可能就开始有啲赖床嘅习惯，特别系星期一咧，我觉得咧呢一个第一日转凉咧系几考人嘅，因为 weekend 咧肯定好多人咧要狂欢嘅狂欢，要去娱乐嘅娱乐，去露营嘅露营。咁星期一通常咧都比较攰啲啦，再加上咧即星期一起身嘅动力咧可能有争咁少少嘅。嗱，如果星期六日转凉咧，咁你可以啊喺屋企叫做塞缩喺个被窝度再唞下啦，或者觉得啊如果起咗身咧，我都仲可以去一啲自己想去嘅郊游地点啊，或者去 relax 下啦。星期一咧，有个问题就系咧，大家就觉得我哋就要开始新一个星期嘅工作啦。 心魔嚟嘅啫， 系咪？因为一二三四五都系咁谂嘅，其实 日日都系 嘅。个分别系在于第二日使唔使翻工啫， 系咯。所以星期一大家就谂啦，我今朝最起身嘅目标咧就系翻工翻学啦，咁样。咁不过即系大家正面啲去谂下啦。喂，其实我想话咧，我今朝早起身嗰一刻咧，我就突然之间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咪尝试喺冬天叫醒我嘅方法咧，同喺夏天叫醒我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媽媽都要自己起身先嘛。她都会赖床的嘛。不是就是个小路赖床的嘛。 应该说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是没有见过我妈妈赖床的。有机会是因为她自己已经挣扎了很久，她再提早一点起身。所以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没有赖床这一部分的。但是呢 你没有见过你媽睡觉的。 有见过。 你没有见过赖床，你没有见 过她睡觉的。有见过，但是就没有见过她赖床。就是在我现在想我才发觉原来呢在我回忆之中呢我小的时候呢我妈咪是夜过我睡但是永远早过我起身的。 通常妈妈就 是这样。所以我就没有见过那一 part， 就是说觉得 她睡了觉的。 是啦是啦，即很少见到是这样，除非真的有什么不舒服啊，这样呢就真的会有这样东西就是不肯起身这样。但是呢我算是很幸福的一群来的。因为我记得呢小的时候冬天呢我妈咪呢是会用之前那一天用剩的热水壶里面的热水呢就是搓了一条毛巾暖暖地的。真的很幸福，我发觉自己，因为我阵间话俾你听点解我会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啦。咁咧，佢就会用嗰条毛巾咧，就是、因为冬天好冻噶嘛，咁就因为觉得咧惊你可能一出被窦嘅时候咧，啲手手脚脚就好冻啦。咁通常咧，佢就会轻轻咧就敷住我个额头，然之后敷下啲面颊啊咁。跟住我自己起身嘅时候咧，我就攞住嗰条毛巾嚟洗面，咁对手咪会暖埋咯。即係嗰個熱力都仲係好可以維持得到，然後慢慢拎住嗰條毛巾再自己去洗手間梳洗，咁就變咗個人係好暖嘅啲手腳都， 好似嗰啲宮廷劇嘅公主咁啊！即係起身咧喺床邊有個人幫你抹面，跟住你先至慢慢落床去洗面啦、 啊。你咁樣講，我好羞，我覺得好羞愧 你而家先知道啊！ 如果俾著 我攞條冰水攞冰水嘅毛巾咧，一嘢拱落你塊面，起身暖身啊！ 你知唔知我啲同學就係咁樣啊？我啲同學翻同我講話咧，喂，我都係阿媽都係揾毛巾叫醒我，哦，係咪暖毛巾？唔係啊，係揾凍毛巾啊！ 即刻起身啦，梗係。 甚至乎我有個同學仲誇張，佢話佢媽咪咧係朝頭早淋開花嘅時候攞個花個水擠嚟 擠佢， 咁樣嚟叫醒個小朋友。 但係咁舒服，你都醒到啊？ 醒到喎，係就覺得哇好温馨啊！快啲起身。擘大眼睇下先咁樣， 真 係，即係我細個回憶就係咁樣咯。咁但係咧，我即係見到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叫醒小朋友嘅方法啦。嗱，我自己咧而家叫醒我哋好簡單嘅啫，都係輕輕即係細細聲耳邊叫佢起身啊。然後我通常咧就會進行呢個大腦刺激活動嘅。所謂大腦刺激活動咧，就係講啲佢好想起身會做嘅嘢。例如可能係之前嗰一晚咧留低一啲嘢佢好期待嘅，跟住到第二朝嘅時候就叫喂你可以起身做嗰樣嘢啦。咁佢就會彈起 身。多數係啲咩啊？我想問下。 玩咯。或者去一個地方咯，即係都係一啲獎勵式嘅開心嘅。 聽完你講完都唔肯起身，即係話佢已經放棄咗。 佢唔係好想要你，經過一晚之後， 算啦，咁媽咪我都唔要啦，咁啊，喂，咁呢個都 OK 啊，拖字訣。 都系嘅，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叫醒起身好容易嘅啫，因为我哋冚一张被噶嘛，我阿妈直头去揭 你 张被， 去 掹起跟住缩埋一嚿，跟住就自然起身嘅，好简单，使乜搞咁多咧？真系 嗱，我点解今朝早咁样讲咧？因为我最近咧喺网络上面见到一个报道，就系话咧有个小朋友发明咗一个咧好有效喺冬天叫醒自己嘅方法，就系咧佢喺佢阿妈瞓觉嗰一间房嘅窗出边。堆住一个雪人，那个雪人咧系呈一个咧幽灵嘅形状，咁佢阿妈一起身坐喺度望住个窗出边有幽灵，佢咪会尖叫咯，跟住佢阿妈一尖叫，咁就吓醒晒全家啦，咁所以就好醒。 中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嘅任务，进一步检验中国新一代航天

好啊，嗱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就拜登政府嘅$10,000亿嘅基建方案咧，就终于通过咗参众两院啦。咁而家咧只系等待咧，就拜登咧就签署咧就成为咧就法案噶。咁啊，随住疫情减退啦，咁啊，美国政府咧俾地方政府同埋个人啊企业啊嘅资金嘅援助咧就系减少咗嘅。咁啊，美国咧我哋见到咧佢第三季嘅 GDP 咧已经系回落到咧，即系应该话都仲系增长，但系个增长系回落到咧系得个2%嘅啫。咁比較起第二季有 6.7% 嘅增長咧，就大大倒退咗嘅。咁如果咧美國咧唔再有大型嘅刺激經濟方案為美國經濟護航嘅話咧，咁往後啊唔排除咧美國嘅經濟咧隨時咧係無以為繼嘅。咁所以可以話咧呢一個基建方案咧確實咧係救美國經濟嘅及時雨嚟嘅。咁據了解咧，而家拜登政府咧已經係着手咧係另一個咧係$175,000亿嘅社會保障方案嘅。咁由於明年拜登將要面對中期選舉，所以他其實真的很急於要不斷推出一些美國刺激經濟方案去幫助美國經濟的。 再看經濟數據方面，美國的十月勞工市場有明顯的改善。 冇錯啦，係改善嘅，咁但係個改善嚟講嘅話咧，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咁我哋見到咧，美國十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就增加咗咧就係531,000名嘅。咁而九月份咧個數字咧亦都係向上調啦，由原先公布嘅194,000名咧就上調到312,000名嘅。咁啊失業率嚟講嘅話咧，就由九月份嘅4.8% 咧就進一步回落到十月份嘅4.6% 嘅。咁而家咧距離咧2020年2月即係呢一個新冠疫情在美國未爆發之前來講的話，美國仍然都是失去420萬份職位的。那麼看回呢整個數字來講的話，反而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個十月份在那個每小時的平均的工資的增長來講的話，就大幅上升到按年比去到 4.9%。 那麼大幅的工資增長來講的話，就提防可能會推升日後的整體美國的通脹率。所以咧，呢一個部分咧係不得不留意噶。 咁通脹攀升咧，有陣時都會刺激下金價嚇。咁所以睇到咧，金價都重上咧$1,800以上，當中嘅誘因或者當中嘅原因又係點解咧？ 嗱，係啦，嗱，我哋見到咧，就喺從歐美嘅國家近期公布嗰啲通脹數字嚟講嘅話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咧通脹嘅存在嘅。但係如果似美國九月份嘅通脹率咧，就按年比咧就已經高企到5.4% 嘅啦。咁歐元區十月份嘅年通脹咧就去到4.1%，英國嘅九月份嘅年通脹率就低少少，但係都去到3.1% 嘅啦。咁完全咧都係高過曬咧佢哋央行咧所制定嘅2% 嘅通脹目標嘅。咁但係咧呢啲央行咧就拒絕咧就加息嘅。聯儲局上個星期雖然喺個議息會度咧係宣布咧就減少買債，咁但係咧呢個只係減少買債嘅金額，而唔係話抽走買債嘅金額，呢個完全係兩回事。咁啊加息嚟講嘅話咧，更加咧係冇提及到幾時係有個時間表去加息嘅。咁呢個咧就解釋咗啲點解上個星期我哋見到咧就個金價咧就開始咧就因為啲投資者要即係覺得轉投黃金保值較為安全。咁所以咧就轉賣黃金，令到金價上升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噶。咁啊，再加埋喺第三季嚟講嘅話咧，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嘅資料顯示咧，有大量嘅黃金嘅需求咧，從呢一個黃金 ETF 咧就係流走嘅。咁啊，亦即係話咧喺個黃金投資嘅方面咧，已經係喺第三季大大縮減咗啦。咁所以咧，稍為喺投資需求方面多翻少少補充嚟講嘅話咧，就足以咧令到金價咧有所上升。呢個亦都解釋咧個金價而家去翻$1,800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了。 疫情开始舒缓，美国方面都有相关的措施，再加上美国十月的通胀成本有机会成为今个礼拜的焦点，一次过请温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了，咁睇翻咧喺今日開始嚟講嘅話咧，值得留意咧就係美國咧將會容許咧33個國家同埋地區咧已經係注射咗疫苗嘅完全注射咗疫苗咧兩針啦嘅旅客嚟講嘅話咧就進入美國嘅境內咧就唔需要隔離噶。咁啊對於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往後咧我哋當然要密切留意住啦，開咗關之後對美國嘅經濟有啲咩影響，同埋對美國嘅疫情會帶嚟啲咩影響。咁啊美國航空公司 Delta 咧就 就已經係講咗啦，就話咧自六個星期前咧，就有關消息報道咗之後咧，佢哋嘅機票嘅訂單咧已經係大幅咗上漲，係450% 嘅啦。咁啊，即管睇下咧，係今日開關之後個情況啦。咁啊，另外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三咧，就美國咧就將會公布十月份嘅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咧，美國九月份嘅年通脹咧，頭先我講咗咧就5.4%啦。咁而家關注咧十月份嘅通脹數字咧，會唔會進一步攀升，令到聯儲局咧有加息嘅壓力啦？ 仲要睇睇咧 RCEP 啊，即系咧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當中又點樣牽引到全球嘅經濟局勢咧？ 嗱，喺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如果你問我最值得留意嘅因素咧，我覺得並唔係聯儲局嘅議息會嘅，因為聯儲局嘅議息會咧基本上咧係意料中事嚟噶，即係佢講嘅嘢係意料中事。咁但係咧上個星期咧最矚目咧就係中國商務部咧就講啦，就話咧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EP RCEP 咧就會係喺2022年1月1日咧就會生效噶啦，而到生效嘅時候咧，當其時我要提提大家咧，喺2020年11月底、11月中咧簽署當其時嘅 RCEP 咧係有15個國家嘅，咁啊而家嚟講嘅話咧，有10個國家咧已經係通過咗佢哋嘅國會係會正式係參與，咁呢10個國家咧就包括6個東盟國家啦，同埋4個非東盟國家，包括中國、日本、澳洲同埋新西蘭嘅。咁而如果而家仲早啦，而家仲係11月啫，咁如果去到明年1月1日嚟講嘅話，如果完全15個國家完全係參與曬嘅話咧，咁呢個咧係佔整個全球人口嘅30%人口嘅，咁被譽為咧係全球最大嘅自由貿易區嚟噶。咁如果呢一樣嘢真係成立咧，發揮佢嘅作用嘅話咧，可以想像得到咧，就會對區內咧個經濟咧會帶嚟龐大嘅刺激。咁呢一方面咧，對個中國經濟啊，對人民幣啊，嗰個國際化嘅發展咧，都會帶嚟利好嘅支持噶。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如果你問我上個星期最為矚目嘅咧，我相信就係呢一件事啦。 咁收音机旁边嘅投资者咧，都可以密切留意呢一件事会点去发展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多谢你， oka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同小白同埋 Barbie 同埋钟哥同埋 Kitty 讲下呢一个啊吓，上下红叶有冇兴趣啊？ 有兴趣啊！ 好啊， 我都中意噶嘛， 又 大大大讲啊， 系啊，我都想飞，虽然我都想飞， 唔使飞。 你睇过最靓嘅红叶喺边度？钟哥 都系香港， 都系香港， 都系香港。 哦，我以为系日本 加拿大啊咁样。 啊，日本系啦，加拿大啊，加拿大嗰啲特别红咧，好过分，嗰只靓系好似假咗少少。我试过咧喺加拿大啲红叶群嗰度咧拍。咗一条片咧，全部人咧喺网络上边都话：喂，系咪假噶？系咪 tune 个色？系咪落咗 filter？ 其实真系冇咯，即系嗰种红系特别，即系有佢独有嘅颜色。咁当然，即系小华会了解，其实日本嘅红叶有另一种嘅绽放嘅美态啦，系咪啊？ 咁我譬如我喺南山京都嘅南山咧，都有睇过红叶嘅。咁佢哋有好多欣赏红叶嘅方法噶，例如系你可以坐住佢哋嘅火车啦，跟住沿住火车路就一路系咁望住啲红葉。同埋有啲叫做夜观赏咧，即系喺我谂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好出名，就系用啲好靓嘅灯光射落啲红叶嗰度，咁啊令到你有第二种欣赏红叶嘅方法嘅， 即系令到佢唔系 红色咯， 即系加啲蓝色啊咁样。 咁你有冇怀疑过其实本身嗰对都唔系红叶嚟嘅？ 咁佢朝头早会赏红叶噶嘛？咁你咪知道佢系真嘅咯。 系啊，即系都系令到你夜晚黑都有得睇下红叶， 有啲花神 系啊。阿爸咪会带小朋友。去嚟緊去下呢個大堂睇紅葉啊！ 其實咧，通常咧呢啲季節咧一變成旺季嘅時候咧，你真係插針都插唔入噶啦。去到咧都係睇人多過睇葉噶啦。 咯， 系啊，呢个即系好似我哋著名嘅中文课文花桥咁样， 系 系啊， 人仲多过啲花，究竟系啲花上啲人定 人 上啲花？ 花都惊咗人啦，跟住 系啊，喂，讲下呢一个啊，元朗大堂咧上红叶，近年咧成为香港人嘅热门景点，点解啊？因为大家都冇得外出啊嘛，即系大家几百万人困住喺度，咁啊上红叶好唔好？好，咁啊港铁咧琴日起咧就安排咗呢个巴士专线，咁啊叫有一架咧叫红叶巴士啊，或者红叶专车咁样啦。哦，佢真系咧喺前边个巴士头嗰度咧写住红叶专车嘅，咁你又觉得哇，成件事好似好型咁样啦，因为。平時我哋睇啲巴士咧，都係譬如嘟嘟嘟 X 咁樣，咁就去寫住屯門市中心咁咪屯門市中心啦。但係佢係寫住紅葉專車咁樣咧。 咁點解上咗車就直接車你去睇紅葉？ 係啊，係啊，冇得一站嘅咋，一落車就係睇紅葉嗰條斜路咯，就喺大堂嗰度啊。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意思，我哋都有去過嗰個大堂嗰風向。 但 係 咧，佢 係 入到入去入邊啦，定還是即係佢有 permit 入到入去啊？定還是都係要你？行好鬼远，行成个钟先去到。 如果我同你揸车咧，就行好鬼远嘅。同埋咧，啲警察哥哥咧，佢就会同你讲：走啊，落翻去冇位啊， 好塞住啊， 好塞住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搭呢个红叶专车咧，就可以上到比较高啲嘅位置，但都要行一段先去到呢个枫香林嘅， 即 系俾我哋 咗， 系啦，俾我哋自己驾驶就近咗一橛路啦。我估近咗三分一路程度啦。咁但系你都要行嗰条斜路嘅，咁啊过程之中，你咪睇下人哋点样打卡，点样影相咯，咁样。咁啊条路线叫做 K66S 啊吓，咁啊今个月咧逢星期日先有服务嘅。咁你唔好话听到收音机，喂正呢个红叶专车咁样，日日都去。去搭一次咁啊，冇呢一样嘅，冇呢个歌仔场， 得星期日啫， 系得礼拜日嘅啫，系啦咁样，咁 即系最多人嘅时候， 系咯，系啊，咁嗱，仲有限制噶，你唔好话晨早流流想上山，礼拜日八点上得唔得啊？唔得嘅。早上咧11点咧就从港铁嘅朗屏站咧就开往呢个大唐山路咁啊，即系到叫做夜啲嘅时候就会收工咯。 十一点啊， 系啊， 因为通常咧如果你去啲人多嘅地方，成日都话，不如我早啲起身，早啲去，唔使同人逼啊嘛。 系啊， 咁大家都系要同人逼噶，即系如果想坐过呢个巴士， 呢个肯定。 因为你早啲行到上去嘅时候咧，咁嗰架车就到啦，咁所以同步到达啦。应该 van 仔嚟噶嘛呢啲？ 唔係雙層巴士，雙層巴士， 雙層巴士， 所以佢係可以接載到100个乘客嘅，去每一程車入邊。 其實佢禮拜一佔都可以做1小时一班啦。 我都覺得係嘅，我都贊同。 啲人流好啲。 同埋依家咧，大家積住啲假期啊，其實好多朋友仔話：喂，年頭有啲假到年尾要放咗佢啦，咁啊放一日半日或者半日去聽到收音機廣播，哇，想下紅葉好唔好啊？兩口子或者同屋企人，其實都想做呢件事嘅。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嗰度有好多違泊嘅事件啊，所以咧一去到紅葉嘅季節咧，其實即係警方咧都會喺旁邊有封路啊，拉起嗰啲一條帶叫你唔好泊車啊，跟住叫你 U turn 落翻去啊，再搭個其他車上去咁樣咯。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總之大家上紅葉嘅時候就記得要注意交通嘅情況。仲有第二樣嘢，嗱呢個咧係過往我咧自己上紅葉嘅時候我有見到嘅。嗱呢個係好哲學嘅問題，紅葉咧喺樹上邊摘唔摘得到落嚟啊？ 喺树上啊， 系啊， 梗唔得啦， 梗唔得啦，系咪？跌咗落地执唔执得啊？ 嗱，照计啊，照计就应该唔执得嘅， 系啦， 照计，即 系 个原理就好，嗰个逻辑就好容易理解。沙滩啲沙 系啊， 喺地下， 系 咯，你可唔可以不走啊？ 系 唔 得 噶嘛， 系 唔得咯。 系嗱，钟哥又有另一番嘅解读。咁我睇到嗰个情况系咩咧？我记得我上嗰好耐啦，其实都讲8年前定9年前去过一次，即系上呢红叶咧。咁我睇到一个景致系咁，跟住咧有个香港嘅女仔咧，咁啊俗称港女啊，咁就话啊啲红叶好靓啊，但系地下跌落嚟嗰啲全部黄晒嘅，得树上边嗰啲先系红嘅啫，咁样。嗰个男朋友咧就为咗咧即系博红颜一笑啦。跟住就話，我幫你掹落嚟抌落地下，你咪可以喺地下執到片紅葉啦。 佢 話：哇，震驚14亿人！但係呢個畫面真係發生，我以為佢講下即叫做搞下 get 咁樣啦。點解出諗都唔諗，佢就掹咗幾嘢紅葉落嚟，跟住就佢就要抌落地下，仲要個女仔咧拍攝到嗰個紅葉落索的時候咁樣啦，係咪好誇張啊，鍾哥？ 好难理解啊！唔系我好难理解嗰个男仔点解要咁做啊？ 系啊， 个女仔好靓。 我冇睇喎， 好爱个女仔， 系咯，唔关美貌事嘅。 我冇睇喎， 我太肤浅， 我冇睇喎， 我纯粹从一个外貌去入手啲。 系啊，咁所以即系， 总之冇公德心啦，就系咯， 要有做公益心啊吓。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八日系一年嘅第31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3日。1989年11月8日，位于九龙尖沙咀梳士巴里道的香港文化中心正式启用。香港文化中心毗邻香港太空馆和香港艺术馆，原址为旧九广铁路的尖沙咀九龙车站，1978年进行拆卸，总站的尖沙咀钟楼保留至今。1979年1月4日香港文化中心进行奠基，1986年9月开始兴建。中心设有音乐厅、大剧院及剧场三个主要表演场地，亦设有展览馆、排练室和会议室。2013年8月起进行首次大型翻新工程，包括翻新大堂及中庭。11月8日出生的朋友喜欢探究人生中的限制，不太喜欢安稳的生活，偏向行走于传统以外的道路，会全神贯注奉献自己在选择的兴趣上面，亦善于理财。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营运艺术地点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到访艺术表演场地，目的系到此一游，还是想探究艺术背后嘅意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道冷锋横过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市区的气温大约在19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2-3度。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6度左右，昂坪今朝早录得12度以下，大帽山更加只有不足10度。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北强风。天文台呼吁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预测未来几日的最低气温大约17度，气温要到今个星期后期才会慢慢回升。警方前日拘捕一名就读中三的14岁男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大约2700万。男童被暂控一项贩毒罪，今日上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同观察，锁定青衣青红路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的一架弃置车辆，相信被用作临时储存毒品。被捕男童前日下午步入停车场，登上目标车辆之后被警员截停，他当时孭着一个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现金、涉案车辆的车匙和手提电话，警方在车内检获可卡因砖。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经过大约6.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航天员在凌晨1:16圆满完成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和王亚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中国太空站阶段第三次航天员出舱活动，除了是神十三航天员乘组首次出舱，亦都是中国航天史上首次有女航天员参加的出舱活动，先后完成机械臂悬挂装置和转接件安装、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的任务，进一步检验中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航天员和机械臂协同工作能力，以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冬天冻嘅时候你先至会去打边炉噶嘛。嗯、但系点解而家夏天热辣辣，大家会中意打边炉嘅咧？ 系啊， 有冷气嘛而家， 冷气好冻噶， 开发噶 系。嗱咁、啊、你哋咧，你哋喺冬天嘅时候或者秋凉嘅时候，啊、有啲咩会做？ 我自己有两样嘢，我其实都必食嘅、嗯。其中一样咧就系、是、番薯， 系 即系我系啦，即系、哦啊、冬天嘅番薯，我觉得系特别热辣辣，加埋好食嘅。 系、嗯、啊， 我唔知点同个季节有冇关系啦。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喺冬天真系冻嘅时候啦，拎住个番薯喺条街嗰度一路行一路食咧， 暖粒粒啊， 都真系一个几大嘅滋味嚟。 我认得，而家我哋同你讲翻你正话讲嗰句啦，夏天都做噶啦，呢 夏天太热啦，夏天真系太热啦，夏天拎住嗰个番薯咧，你唔会想食，你已经大汗搭细汗啦。 哇！你搞到我而家即刻好想食炒栗子啊 ，friend 嚟噶嘛 ，friend 嚟噶，朋友嚟噶，结拜咗佢哋。 咪同埋你蛋啊， 系啊，你喺街道咧，夏天即系嗰啲姐姐唔会行嗰档嘢出嚟炒啊，想热死佢咩？ 唔係都有㗎，夜晚咯， 係啊，偶爾都 有，有， 但係應該生意少好多。 都唔係偶爾啊，其實你呢幾個禮拜都有㗎。 呢個禮拜而家唔算夏天啊嘛，而家都叫入咗秋，佢都係過咗中秋先出嚟啦。 同埋正話阿小白講話嗰啲熱辣辣嘅番薯咧，你係講緊真係好大嚿嗰啲啊嘛？ 係啊，大大嚿嗰啲啊，大嚿嗰啲啊嘛。你拎住成嚿咧，佢連埋個皮一齊整㗎嘛。你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搣下佢啊，搣下佢啊。咁你一路搣嘅時候咧，佢嗰啲煙咧仲可以再出嚟，好熱嘅感覺。咁如果再出面又凍啲嘅，即係環境凍嘅，你拎住個熱辣辣嘅番薯咧，嗰、那個係享受嚟。 不過 呢、這個 諗起都肚餓。 煨番薯同埋咧炒栗子咧，大家有嘅時候真係要珍惜。 點解啊？ 因為咧呢個流動小販牌咧，其實差唔多發到差唔多佢會停止發嘅啦。咁、咧即係大家。可能有機會食到煨番薯或者炒栗子，就係最後一代人去做 咯。都有會食到嘅，可能入咗鋪咯。 入咗鋪，但入咗鋪啊，冇嗰個情懷啦。即係頭先小白講嗰個情景咧，我最記得我哋搭上嚟廣播旅遊架綠色小巴啊嘛。嗰度隔離咧，冬天嘅時候 火車站隔離 係啦，成日都會有得炒呢、這個。我舊時細個未駕駛嘅時候咧，即係基本上每次翻親電台都會買啲嚟食下咁樣咯。 喂，其實咧嗱，有啲檔咧，通常就即係最常見。就炒栗子就配鹌鹑蛋或者直头盐焗蛋咁样啦，咁你大档少少咧，我曾经见过有嗰啲蒸粟米啦，即系又系好正嘅，嗰蒸蒸粟米成盘咁样蒸，有啊，跟住仲有一啲咧就系盐叶白果咯，系啊，即系除咗盐鸡蛋之外，系啊，好正啊，嗰啲都， 我好中意食嘅，系嘛，白果， 但系反而嗱呢两样嘢就会 投资，所以用咩银杏 系啊系啊，呢两样就少啲，即系相比起你话炒栗子，但系都有。我之前好似喺观塘见过嘅，系、啊， 不过都系要珍惜啦。即系讲开呢啲冬天食嗰啲食物，即系仲会有蔗汁啊、蔗水添。咁呢个都系冬天必 备。而家都冇啦，你喺街好少揾到。 入咗铺啦， 入咗铺好多啊，系啊， 街边档。 街邊檔就冇， 入咗鋪啦。 但係街邊檔嘅借檔偶爾都會揾到嘅、 嗯， 但係真係好難揾啦、即係但係佢哋分開兩架車噶嘛，即係煨番薯係一架車嚟嘅，即係借汁嗰壇嘢係另一架車嚟嘅咁樣。所以即係呢個都係要大家去發掘一下啦。不過即係除咗食嘢咧，冬天咧、我自己最經歷得深咧。就係、是、嗰個靜電啊！ 哦， 電一電你嗰、那個。 哇，其實咧，我發現自己點解咁憎冬天咧，就是、因為靜電。有啲人啲體質咧，冇咁容易電到或者受電嘅。 係、 我係好容易嘅。 可能你好容易啊，你哋乾啊。 我都 係 喎、 啊。嗰次咧，我喺化妝間整頭嘛，咁啊冬天啦，一梳落嚟咧，我成個頭謝咁樣八爪魚咁啦， 撐起啊， 係啦，咁跟住我就唔通我飲得好少水，跟住咧成個化妝間啲人就笑我，佢話嚇點關事啊，你個頭髮同你裏邊。跟住我可能唔會啊嘛，跟住喺佢哋笑我之間，我即刻上網查，原來我係啱嘅。 點解咧？ 即係原來你身體裡面咧缺少咗啲水分咧，好容易就會有靜電咯。咁、其實佢有講到咧，如果你飲翻即係補充多啲水分咧，你就嗰個靜電都會少 點。咦係喎、咦如果照你咁講，因為我即係我個人嚟講係飲水偏少。 我都係啊，係咯。 所以我成日都係冬天，我成日都有嗰啲靜電嘅感覺。 係啊，我哋譬如出去出邊大門口嗰棟門咧。我日日都俾佢電一劑噶，電到醒咗。你有冇？ 我經過第一次，即係譬如話一換季第一次電到之後咧，跟住我就會好慣常攞件衫隔住， 開門 噶啦。 好慣就開乜嘢我都會攞件衫隔住。 係啊，所以我自己直根點解咁唔中意冬天？除咗天氣真係好凍，凍到你成日想喺張牀嗰度瞓覺咧。第二就靜電咯。 嚇、嗯啊，你唔中意啊？我好中意啊！ 好玩喎、 啊，好有氣氛、啊。 細個玩冬天玩斜滑梯先好玩啊！一路斜到嚟，跌跌跌跌跌跌，哇！電到人又醒又過癮。 哇！你都係中意啲咁刺激嘅嘢， 咁樣嘅嘢㗎， 好過癮喎！你唔覺咩？ 同埋咧，一入到呢啲天氣咧， 應該好多人都唔會覺得係過癮。 我都唔覺咯。 我話一入到呢啲天氣咧，而家網上面已經推埋嗰啲聖誕電影出嚟啦。 哦， 係啊，即係去到十一月呢啲時間。 聖誕電影 係啊， 唔係得蜘蛛俠啫咩？ 唔系啊， 总会有其他嘅。 我嘅眼球入边容纳唔到其他啦，因为 系嘛， 我估普遍戏院都容纳唔到其他。 圣诞节上 你睇睇《永恒族》先啦， 你都未睇， 真系 《永恒族》一上啊，几套港产片全部落晒画啦，已经 咁厉害啊！芭比咧，芭比，你冬天有啲咩必定或者秋凉嘅时候必定会做啊？ 秋冬天我有个好古怪嘅习惯，就系、是、如果我放假嘅话咧、嗯，我会朝头早去晨操啦，同埋夜晚黑会去散步咯。这个是春夏天不会做的事。 为什么呢？ 舒服好多，系、嗯、啊，同埋好轻松咯，即系觉得嗰种风吹埋嚟啦，好靓，同埋可以顺便影下相咁样咯。啲、哦、天气影相出嚟嗰啲颜色唔一样噶， 系啊，都系。Barbie 啊，中意影相啊， 系啊， 系啊，佢话佢有储相机嘅习惯添啊， 系 啊，但系菲林相机咁样咯、嗯。 你知唔知你储咁多嘢，你又储文具，又储相机 啊， 储咁多嘢，你最后咧就储唔到嘅就系钱咯。 咁你又啱喎， 使晒就 可能投资嚟嘅咧，嗰啲相机系啊， 咁系文具。应该 唔系都唔会啊！我唔会投资噶啦，我都系即系自己叫做不动嘅少少嘅收藏啦， 系啦，唔止应该 ，Barbie 都系小富婆嚟噶， 唔系同你比真系而家， 你 比同牛比啦。 喺读书时代会做嘅嘢咧，就即系当然系咩秋季旅行咧，学校嗰啲咧，一定会去旅行噶。 喂，唔系喎，我读书时候咧，秋天、冬天咧，学校系真系好体恤我哋嘅，就会做呢个体能测试咯。我哋系围住学校跑三个圈咯。 秋天啊， 系啊，所以系开始，我记得咧，每一年都系咧一转凉嘅头一个礼拜就嚟噶啦。 咦，即系嚟紧可能今个礼拜喎。 系啊，就跑啦。 佢嘅母校就会跑噶咯。 即系我哋应该请假喺嗰度望一望咁样。 系帮你打气 啦。 不过冇噶， 梗系帮成班女生打气啦。 芭比唔会 噶。乜嘢啊？ 依家好多学校咧，旧时 train 啲同学围圈跑嗰啲咧，其实依家唔会噶，因为咧走失咗一两个咧，老师担当唔起。即係同過往有啲唔同啦，咁樣咁，因為大家都唔想發生意外嘅。 係啊，咁意外咧，同大家睇睇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啦。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中間道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而家喺北海街，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嘅，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啦。 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时间可以梦你梦人 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伴山，我这么的哭声是缺憾和过犯，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多雪落雨花，越要分着越脚步 早晨时间8:53，听过有阿 Phil 林奕康的关于爱的睡念，咁提提大家多一次嗰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北海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 新冠病毒影响咗我哋锻炼鸡，个个咧都想翻去冇病毒之前嘅生活，每日开开心心，中意玩就玩，中意出街就出街，中意飞去旅行就去旅行。政府都好叻猪噶啦，因为实施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其中一样就系不断叫我哋检测体温。如果发烧嘅时候，就会即刻叫你做检测。啊，撞啱东南亚福建人嘅话，咁啊同佢讲发烧应该点讲呢？想唔想知咧？得完好，转头话你知。 大象又肯压太国沙滩挤沙，只能让你去吧。炎夏若是难招架，有你长他嚟吧，我也不必怕。夕阳还热面积不雅，要找快乐吧，快看看我两个吧。好比火中的烟花，你与我要是碰上会引发一串爆炸。不知我与你会爱得激烈，越亲越热，然后短命相接。想你与你打得火热，像这般亲热，谁也需要撇脱。So like you, so like you, so like you。知我与你会爱得激烈，越亲越热，然后短命相接。我不怕爱上你与你打得火热，像这般亲热，谁又需要撇脱？我知我与你会爱得轰烈，热恋是热，谁亦呕心沥血。不怕爱上你，爱到水深火热，幸福的喜悦，情缘一世到结。 发烧就冇人想，不过个头轻轻地嘅时候，有时 check 真啲真系好啲嘅。发烧嘅福建话可以叫做发烧，发烧。去睇医生，除咗讲自己发烧之外，仲有一句成日都会讲嘅，就系话自己走身唔聚财啊，唔知点咁样。呢句咧，医生要学啊！万一撞醒呢类型嘅病人嘅话，你可能都会听到佢讲一句：用剑唔带暗抓，用剑唔带暗抓，而家唔知点咁样，身体热热地，又唔系发烧，佢哋会叫做歪头烧烧，歪头烧烧嘅。学多几个 keyword， 撞啱唔同语言嘅人都可以顺利查证身体健唔健康，对住啲病毒，你都冇有怕啦。 喂，可以同 Kitty 同埋 Barbie 分享下呢个自己嘅少少经验。 嗱， 话说咧，琴日咧就同屋企人去咗 staycation 啦。咁咧，今年 我係第一次去 station 嚟到十一月啦。 係啊， 係 啊， 我以為你已經去咗好多次添。 咁係啦， 你俾人嘅感覺係你好似成日都可以去一啲 station 度假。 梗唔係啦，講堅喎，其實反而咧係啲親子落嗰啲朋友仔，即係譬如你有小朋友啦，即係譬如阿小華嗰啲有小朋友啦，可能去得會多啲。 我一次都冇去過，依然係，但係我其實留待咗嘅，即係我應承咗女女咧，一完曬啲學校考試之後，我哋就即刻去玩啊咁。 但几时先系完咧？几时先系完 咧？今年 啦， 过埋呢个月啦，过埋呢个月差唔多啦，就可以任玩啊！ 系咯，可能即系入下啲主题乐园。 系啊，我都想啊。 你有两大嘅公园啦，即系一个就睇动物嗰个公园啦，咁另一个 就睇 人 扮 系 啦，人 扮动物嗰个公园啦，其实都好大诱因噶嘛。 系啊。 咁原先我都 plan 去即系海水嗰个公园嗰个酒店，因为我对上一次，其实上年五月都去过一次嘅，咁我觉得嗰度都几舒服啊，唔使几用脑啊。咁样啦，跟住咧就谂住再 book 嘅，但系今次个价钱已经贵咗好多啦。咁跟住我就有少少却步啦。 其实我都物色紧啲 station， 好似真系最近都冇乜优惠。 系啊，系贵得紧要，因为咧大家困死笼啊，全部咧都冇得离开香港啦，同埋十一月冇假期啊嘛。咁佢知道冇假期咧，佢咪要特登谷高个价钱咯，因为佢知道你哋自己会请假去啊嘛。咁根本就唔优做佢嘅生意咁样。咁今次我就拣咗一间市区嘅酒店啦，直情喺商场上边嘅酒店嚟。跟住我发现咧，好舒服噶，原来我真系要分享呢个经历。那个舒服位喺边咧？就系咧，你好似同平时嘅生活冇乜两样啦，但系唯一一样嘢咧就系你唔使执屋啦，唔使谂嗰晚食乜嘢啦。跟住咧，你有两三个钟头时间咧，你一系做 gym 啦，一系咧就游水啦。好啦，再多咗一个钟头咁点啊？落去下面买衫咯，行街咯， 好好啊、放空必备喎、啊！你呢个行程， 跟住喺下边咧，嗰、那个超级市场咧就买晒啲嘢啊，譬如我中意饮酒，咪买啲酒上去上面酒店开嚟饮咯。中意食鱼生咪买鱼生咯，中意食番麦香咪买番麦香咯。仲有咩啊？啲嘢就咁摆喺度咧，连垃圾都唔使抌啊！哇，嗰一样嘢原来我终于明啲人点解中意喺市区 station 啊！你明啊？ 我终于明， 你终于明啊？系嘛？ 我之前未开窍， 之前吓有咩好去啊？ 咁近咁样， 唔系我之前咪就系都系喺你嗰个商场隔篱嗰间咯， 系 啦，即系同你嗰个体验系相类嘅， 系啊， 因为佢实在太方便，因为之前咧你会觉得啊系咪一定要去远啲先有嗰种郊游嘅感觉，先 去旅行啊，乜即系远啲先可以啊，即系 relax 得到。不过原来唔系 啊，其实讲到尾，我哋都系懒嘅，系啦，觉得我方便真系好紧要，同埋咧到你走嗰刻咧，你会觉得咦？咁我要走嘅时候翻屋企，其实都几快 的， 又唔使即系山长水远咁样攞住好多嘢走 啊！只得又翻到屋企啦，所以我都可以同芭比分享下呢个经验， 都几好、 啊。你拣咧？ 我就喺屋企攞间酒店啊！ 有乜嘢啊？翻翻屋企攞咯， 咁食半食半河景，食半河景，正 都 正 啊！系啊，小樽咁嘅样噶，其实。 喺度行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碧街噶，就系、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受路巴士路线咧受影响，需要改道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碧街，咁啊，请你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有坏车阻路，龙尾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丽港城。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咁但系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啊，咁仲有车龙排到去油金头。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快线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啦嘅收费广场，咁所以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啦，收费广场对出，咁所以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讲翻山顶道啦，咁较早前山顶道由于有山泥倾泻，山顶道介乎白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咧就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嗰段路啦，而新巴路线 X 15号。 号呢就会加强到全日服务，班次就大约是20至30分钟一班。另外都会加停返山顶道的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但是不会经桥福道和文辉道。新巴路线15号啦就只是提供往来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的服务。咁而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咁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接近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大老山隧道车龙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都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的，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在今朝早九点钟开始就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呢就是沙罗湾，不会停大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各地风土人情、民生百态，仲带嚟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萧奕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9:09，讲重点，乜嘢重点？本周重点啊，事件有三个，第一系内地召开六中全会，第二系中美两地咧公布最新嘅通胀数据，第三系重磅股腾讯同埋领展咧业绩嘅放榜啊，三大因素有冇机会影响今个礼拜大市嘅表现呢？转个头开始你就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入边，咁啊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黄嘉嘉。早晨，嘉嘉。 早晨啊！ 小朋友好多时管教嘅时候，家长咧最中意咧就系一样嘢咧，就系无论做功课啦、佢玩啊，各样嘢都系捉住佢只手啊，不断去到教佢嘅，教到咧。冇錯，係家長嘅一個責任，或者你愛護小朋友，想佢快啲咧，即係 成人嘅大个嘅要做好自己嘅嘢，咁你去教导佢真係啱。不过呢我都见到一个现象，就係而家好多家长教嘅时候呢，佢捉住咗佢隻手写字，但佢唔肯拎返走自己隻手。哦，变咗小朋友呢一路写字嘅时候呢，哦呢、這个例子嚟嘅啫，即係妈妈一拎开咗自己隻手，一爸爸又唔见咗人呢，哦佢连筆都唔识揸啦。即係好似太过依赖父母而搞到你係教完佢但佢好似唔識咁樣喎，咁有冇啲咩辦法即係幫我哋啲家長開下竅呢？ 嗱，當然啦，即係做功課都係好多家長一個頭痛嘅位啦，即係冇話做家課，淨係講一日三餐啊。食饭其实已经好多家长系好头痛， 系啊，好怒气啊！ 咁成日走嚟走去啊，跟住个真系个阿妈或者工人姐姐系追住佢喂佢食嘢， 系啊， 其实呢啲都系会搞到家长好头痛嘅。 咁、 当然即系要讲个方法咧，其实就阿妈系女人嘅道理，阿爸系男人嘅道理，即系其实差唔多。但系讲完之后做唔做到咧，系个家长一个好大嘅挑战、 如果我问啦，问阿家家姐，一般家长当佢哋学咗一啲新嘅方法，其实做唔到。那个效果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不是很信的小朋友。 哦、 不信的小朋友得、 嗯。 又或者他觉得个小朋友是做不到。 嗯。 那这个都、可以真的个小朋友的能力上的。但是当然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清晰小朋友他的能力去到哪呢？ 嗯。 即例如哦，你要一个两岁嘅小朋友自己攞筷子，咁梗系冇可能啦。 嗯，咁咪攞住匙羹先咯。 系啦，所以你系要好了解小朋友呢个年龄，其实佢能力去到边、嗯。如果佢做唔到嘅话，其实有冇其他替代嘅一步步训练佢，又或者系令到佢可以做到？但系前提下就系你信唔信个小朋友得咯、 嗯， 或者系信唔信个小朋友其实佢会为自己好咯。 嗯， 有啲家长会觉得我咁样做系为咗你好。 嗯， 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恐怖嘅一个说话。 哎呀，呢、這个就係爱你变成纵容你喎、 哦、 慢慢。 係呀係呀，就係、是、我感恩，我全部感恩都係为你好。 哦、 但係感恩係咪真係真正为个小朋友好呢、 嗯、 例如个小朋友佢真係食得好好，又或者佢乜嘢都经历晒成功，又或者佢乜嘢都係做得到。佢冇經歷過挫敗，佢冇經歷過自己用腦去諗緊嗰樣嘢，佢可以點處理、 哦？ 其實都好弊，好弊嘅喎。呢種過分嘅保護咧，好、多家長都覺得哦，咁樣係錫緊個小朋友。 嗯，係，我又攞啲即係最顯淺嘅例子，就係、是、好似餵食小朋友食飯咁啦。咁家長的而且確咧係要有某程度上有人餵嘅。咁但係啊，原來小朋友已經自己識得食飯啦，點解唔嘗試同個小朋友講你要自己食啦？仲係不斷係咁喺度自己用勞力啊！有个人又搞到猛整啊，跟住喺度喂佢食嘢。其实你爱佢，应该系想佢成长，而系希望佢自己做到独立，即系真系大人嘅一面，而唔系仲系喺度不断自己咁辛苦管教佢嘅。 嗯，嗱，当然啦，即系其实我都唔会话呢一个唔系爱嘅，不过呢种爱嘅方式咧，其实系会令到个小朋友有啲嘢系会成长上系会有啲阻碍嘅。 嗯， 因为过分保护啊嘛、 嗯， 小朋友就冇经历过挫败， 冇、 经历过自己去即系谂。下点样处理个解难就会好低，个自理亦都未必系好好、 哦， 所以一样嘢就系、是、嗰种家长嗰种爱啦，我觉得咁样就系为咗你好啦。呢种谂法咧，其实系要即系调整嘅。 嗯， 同埋咧，头先你讲咧话有啲家长好劳累啊，例如喂食饭嗰啲好攰啊， 又搞到自己咁辛苦。 有啲家长咧系真系会沉迷喺呢啲地方。 沉迷意思就 系、是、即系例如我咁样系好被需要啊。 哦、 我咁样呢种攰，其实我系做咗好多嘢、 哦。因为我劳碌咗啦。所以我就觉得呢个劳碌嘅付出咧，就系等于对小朋友嘅爱，就 会 有个咁样嘅 concept 啦。 系啦，或者你越付出得多，你觉得自己系好爱个小朋友， 嗯、 即系嗰种我俾个小朋友需要嘅嗰种亲密感啊，嗰种有一种满足咗自己啲内在需要。 系咁 系啦， 咁风筝你爱佢嘅，你都要放佢出去噶，攞条绳吊住佢咪得咯，咁佢飞下飞下先系风筝嚟噶嘛。 系啊，要识得嗱，你呢个比喻好好。 风筝仲摆到做展览咩？唔通 要识得拉同。收 系啊， 咁就 OK。 梗系啦，我啲比喻梗系好咧，家家。 你系咪讲紧你自己？ 系啦，咁啊嗱，即系家长咧放手方面又有啲咩要诀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第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个家长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做嘅，就系、是、你真系要观察多啲个小朋友。 嗯， 你观察佢有咩好处咧？就系、是、首先你知道佢个特性啦，同、埋其实佢能力去到边。 嗯， 因为咧你唔观察嘅话咧，就即系代表你好多时都好易介入在里面。 嗯， 你介入几次，例如你会捉住佢手食啊，你会喂佢食啊，你咪永远都睇唔到其实小朋友会唔会自己食咯。 嗯。 咁所以第一樣嘢我就建議家長，如果你想學真係放手同埋試下自己係咪真係做到，第一樣嘢你試下停咗你平日介入過多嘅嘢。例如食餐饭，你可唔可以试下嗰一餐同佢讲话啊？嚟紧咧食30分钟，咁你自己食，跟住咧你就真系坚自己食。又或者你觉得顶唔顺嘅，你行开。 嗯， 你睇下佢食几多。 嗯， 咁当然你走开嘅时候，你都观察佢会唔会食啊，各方面啊。 即系个镜头喺度咯。 即系你可以咁样嘅，你可以咁样嘅。 好多父母都系咁谂，即系个镜头喺度咯。 都可以，又或者远处观察啦，就睇下佢究竟会点样做。咁、呢个观察几好嘅，你观察得多咧，你开始慢慢摸到咧，哦，原来我小朋友嗰个状况去到点嘅。 嗯。 嗱，观察完之后咧，你都要 set 一个底线嘅。 嗯。 即系话，例如食饭先算，究竟食几多为之？到到你条底线，又或者佢食饭嘅话，佢个乜嘢行为状态到到你条底线？ 嗯、 你 set 咗呢一个咧，帮助你咧。如果佢有其他，又或者佢食到哦，原来唔系食到完美，100分里面佢食70分，平日可能你点都会介入，又要喂，又要点嘅。但原来你 set 咗条底线就是、哦，你食 30% 我接受到啦，咁就会咧令到你冇咁容易有焦虑，好快地介入。 嗯， 咁所以每一件事你都大概 set 一条界线啦，你自己会好啲嘅。 小朋友有阵时真系嗰下饱咗，咁可能连埋最后嗰啖佢真系食唔落，有好多家长都会坚持咧，就你一定要食埋佢啊，唔可以浪费啊，即系一个美德咧，我觉得教小朋友系啱嘅，咁但系都要睇翻小朋友个真实状态咯。 系啊系啊，同埋。讲饭餐又可以讲几集，即系因为本身食饭真系唔系用一个我哋叫 visual， 唔系用一个视觉去睇究竟食几多为之够啊嘛，而系个小朋友本身系知道自己需要几多啊，其实都系去翻头先讲嘅第一个 point， 你信唔信个小朋友其实会为自己好？ 嗯， 个小朋友系会知道自己有。需要几多食物？ 啱啊！你讲得好，真系好啱。小朋友肚饿，佢会嗌肚饿。其实佢饱一样，佢都会嗌饱噶。佢唔、 啊、 会因为我唔想你食，唔想食呢餐饭，我就夹硬就话我好饱。其实自己饿住个肚，佢哋唔会咁谂噶。 系啊系啊，所以家长有一个好大嘅重点就系、是、你真系要相信小朋友。 嗯。 咁但系当然，你去到某一啲位置，你会发现好难相信。例如举个例，做家课咁样，你就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啦，做家课同埋食饭系会有唔同。个、 嗯、 原因因为食饭本身系一个人身体嘅基本需要嘛、啊，所以我哋相信小朋友咧，佢有呢个能力。 家课就系夹硬呃入去要佢学识嘅。 系啦，家课咧牵涉咗好多嘢噶，就系、是、包括就系、是、个小朋友其实想唔想做，即系呢个唔系牵涉住你身体机能上，我肚饿，所以我要食，即系冇唔系呢个 drive 嚟嘅，而系佢想唔想做，我哋讲叫 motivation 啦，即系动力。咁、 嗯、 所以到家课呢 part 咧，又系另一个层次嘅嘢、哦。所以如果有家长话：，喂，黄姑娘，你系唔系都叫我放手？喂，咁我放手，佢真系乜嘢都唔做、啊。咁、 嗯、 当然去到家课咧，我哋系有另一种嘅处理方法。 哦，咁下次要讲咯，家课。 嗯， 咁啊，搵机会再讲下呢个家课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喂，我都好想听啊呢、這个。咁、 嗯、 啊，今日先多谢咗咧，就系嘉嘉先，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异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枪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血含处外眼都好看，几率仲渺茫，你乐意再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射入我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捱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生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感激光还给我，炫耀我这种配角。 狗狗的味蕾数量大约有2000个。人类大约有10000个，猫就大概有500个。味蕾数量越多，就越能够感受到丰富的味道。所以狗狗味觉的感受程度大约是人的1/5。它们一般讨厌苦味，而且几乎感觉不到咸味。狗狗的牙齿形状几乎不具有磨碎的功能，下巴亦都没办法做出磨碎的动作，只能够将食物撕咬成为方便吞食的大小。作为宠物主人的我们，就要细心地想清楚应该给些什么他们吃了。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 Connie 喺度。早晨啊 ，Connie。 早晨 ，Connie 啊，你今朝早打嚟咧，梗系有屋企嘅小宝贝，好可爱嗰个咧，有啲开心事咧。 系啊， 系边个嚟噶？ 系我个孙生日。 几多岁咧？ 佢2岁几而家。 哇，2岁几应该牙牙学语噶咯。 系啊。 系咪啊？有冇话中意叫啲乜嘢或者讲啲乜嘢噶？ 佢好多嘢讲噶。 好冇叻喎，把嘴仔。 系啊，样样都问下你噶。 开始识唔识跑啊？而家 都识噶啦。 好叻女、啊。咁啊，叫咩名字啊？ 黎思晴。 吓、啊，思晴小妹妹。 系啊。 嗯，咁有啲乜嘢说话想同阿思晴讲啊？ 佢咧就11月21日咧生日嘅。 嗯。 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 嗯。 读书叻啲啦，第日。 咁快已经谂定读书啦。 系啊。 同埋最紧要就系日日都开开心心。咁佢开心之余咧，又可以将佢啲开心咧就系、是、传播晒俾成家人。咁大家都俾佢感染到，大家都好开心咯。 系啊。 好可爱嘅。 佢爸爸咧又系11月生日嘅，又系。 嗯。 佢爸爸咧就11月27日。 哦，隔几日啫。嗯，咁希望佢哋大家啦，两父女都开开心心啦，健健康康，最紧要咧陪住你一齐咧，每一日都过幸福快乐嘅日子。 妹妹咧就过咗生日咯，9月2日。 哦，唔紧要啦，补足翻佢啦。 系啊，佢妈咪又系过咗咯，10月12日。 哦，咦，连住几个月，屋企啲小寿星。 系啊。 系咯，我哋阵间嗰首歌一于全部人送晒俾佢哋一齐听。 好啊。 好，多谢你电话 ，Connie。 啊，祝你电台个个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 系， 拜拜。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31我剛才听到听众揀这一隻歌呢，好像入了主题乐园的小小世界。 是 好开心啊，令到我今日。 开心就好了。今日夜晚呢，港台电视31都有啲跟音乐有关的节目，即刻请阿唱出来先。早晨阿唱。 早晨阿唱。 早晨各位。 是啊，嗱，收音机有音乐厅，电视都有。 是啊，咁啊。先同大家介紹，今晚7:10啦，繼續 bang bang 聲樂天派對，咁啊每一次都請嚟一啲樂隊或者歌手朋友開一個小型音樂會噶嘛，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係今年只有16歲嘅歌手朋友嚴明熙啊，咁啊係啦，咁啊佢除咗唱自己嘅歌曲之外咧，亦都會唱幾首咧經典嘅歌曲嘅。 嗯，好啊，大家可以睇下啦， 留意住啦吓。 系啊，平时就喺另一个台嗰度睇嘅，咁啊依家喺港台电视31都睇得到。好，接住落嚟就只此一家，就系医生远离啦。 冇错啦，今晚医生远离啊，7:35夜晚啦，咁啊同大家嚟一个迷思大 fact check 啊，咁啊 fact check 啲乜嘢咧？就系、是、关于呢个流鼻血啊，即系近排可能天气啱啱变咗冻啊，干咗嘛，好多朋友都会流鼻血噶嘛。咁究竟流鼻血即刻點樣急救嘅呢？我細個呢，我媽教我要擱高個頭，攞隻手捏住個鼻哥。 係啊。 咁但係後來我就聽到有人教呢，話要耷低個頭，有啲血滴落嚟先啱㗎喎。即係甚至乎有啲老人家教呢，話你掹塊菜葉，搣塊菜葉 塞 落個鼻哥窿止血，係喎、 哦。菜葉呢個版本第一次聽喎，喂。 係啦、啊，我真係聽過好多唔同嘅偏方。咁究竟邊樣先至有效，邊樣冇效嘅呢？咁今晚7:35，醫生與你同大家迷思大 fact check 啊！ 啱啊，唔好成日聽咁多古靈精怪嘢啊，自己聽醫生講就最好啊！ 冇錯啦，咁啊，去到今晚8:00啊，香港故事忘憂日常，咁啊，繼續咧請嚟一啲素人朋友，就分享一下一啲佢哋自己忘憂解愁嘅方法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阿淑美，佢就從事呢個社會服務工作10多年噶啦。咁但佢今次做呢個節目嘅身份咧，就唔係做呢、這個。專業的角度的，他從親身自身的經歷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哦他2015年他患上抑鬱症，辭了一份工，開始去這個內在探索自我發現的個過程、今晚他就跟大家分享，他試過很多種不同的東西的、他發現真係終於可以發現到自己，同埋療愈到自己，重建內在力量咁話，咁今晚可以大家參考一下啦嚇。 咁可以認識更加多啦，即係其實有陣時都我發現咧，即係透過唔同嘅節目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少少。 係啊， 係啊，即係個過程入邊都可以睇翻啊。好啦，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 好好快同大家介紹埋，今晚10:00一齊闖天下，綠野古巴、加勒比海之旅下集，咁啊帶大家去到古巴咧，唔係睇老爺車啊，係睇下佢哋嗰啲動物生態啊。咁啊，有一啲史前魚類古巴雀鱔啊，或者係睇下啲海陸海龜去佢哋嘅小島嗰度咧產卵，即係生蛋嘅過程，好壯觀嘅。咁啊，今晚10:00一齊留意一下咯。 好啊， 古巴嘅生態好少留意到嚇。今日夜晚大家黐住港台電視31，唔該阿昌， 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仔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多人听，大家又知唔知 Radio 2最多试过同时有几多人收听咧？根据1990年公布的电台收听调查报告， Radio 2的收听人数多达 125.6 万，冠绝全港。之后1991年、1992年、1996年和2000年的调查报告指出， Radio 2分别获得 142.1 万、132.6 万、142.6 万和160万的收听人数纪录，全部都是 No.1。而在1992年全港听众收听调查当中，受访者同时选出十大最受欢迎电台节目和十大最受欢迎电台节目主持，当中 Radio 2就是大赢家。十大节目中 Radio 2占了四个，分别是晨光第一线、风show快活人、海奇的天空和只此一家。而十大电台节目主持更巴闭，港台占了7席，来自 Radio 2的有6位，分别是车淑梅、梁继章、陈海琪、李丽蕊、曾志华和何嘉丽。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市民听电台的方式再不只是单靠扭开收音机，可以透过网站不同方式收听。所以说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在你身边。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情愿食大闸蟹。经常都话，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在于沟通，如果沟通唔到，又点会相处到？沟通有好多种方法嘅，最简单我哋可以用说话沟通，各自讲出大家嘅想法，交流意见。不过我哋未必可以互相明白对方讲嘅嘢，莫讲话大家用嘅语言唔一样，就算大家同一个地方土生土长，都未必倾到计。倾唔到唔紧要，我哋可以试下用文字沟通。而且文字我哋可以慢慢修饰，就算我个人唔系咁好，都可以写到自己天上有地下无。反之亦然，精通文字运用嘅人亦都可以将一个好人写成一个坏人。所以诈气之笔同诈气之枪系冇分别嘅，可以救人亦可以杀人。现今世代越嚟越多人鍾意喺影片分享平台做评论员，就是因为懂得运用语言的人和精通文字的人一样，怎样说都可以。评论员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只可以他去评论人，人家不可以评论他。如果人家话亲他，他必定会拍翻十条片讲翻转头。评论员永远觉得自己是啱，就算讲错都会话自己冇错。你几可听到评论员会话自己评论错嘅？所以我成日觉得评论员同圣人系冇分别，因为系唔会错嘅。最高层次嘅沟通，既不是文字，亦不是语言，系心神领会。如果大家想知道你同身边嘅朋友有冇呢种沟通嘅能力，好简单，约佢食一餐大闸蟹就得。上个礼拜有朋友约我食大闸蟹。我成日觉得食大闸蟹是测试大家友情最好的方法，因为食的时候大家必定会全神贯注，将所有的精神放在这只大闸蟹上面。我们不可以用说话沟通，因为大家挂着食。 由于食紧嘅时候只手污糟，所以你唔可以用智能电话传递信息，即系文字都用唔着啦。唯一可以依靠嘅就系心灵感应。一般嚟讲，同朋友食饭过程必定有交谈，大家嘅关系先会有所增长啊嘛。你几可见到有人打边炉或者 BBQ 嘅时候系会唔讲嘢噶？当然，言多必失，亦都会因为讲得太多而伤感情嘅。但系起码每一餐饭，大家嘅关系好定唔好，必定会有变化。唯独是食大闸蟹，之前同之后，大家嘅关系唔会有分别噶。最多系大家讲一句：你正话食嗰只多唔多膏啊？好唔好味啊？你唔会因为你食嗰只大闸蟹多咗啲膏或者好味啲，大家嘅关系会有所增长噶嘛？如果同朋友食完大闸蟹，你哋关系突飞猛进嘅话，你应该相信你哋系有心灵感应。不过，我情愿同朋友食大闸蟹一粒声都唔出，友情冇增长，都好过胡乱评论其他人，随意写衰一个好人。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翻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哇！今日咧，我想分享我有一个朋友啦，其实佢哋系一对 couple 嚟嘅。咁我哋两个煮嘢食咧，好有天分。咁、我其实一路咧见到佢哋 post 嗰啲相，已经觉得哇好吸引啦、咁。咁但系我就从来未试过佢哋手势。其实啲相咧，同你出去食嗰啲法国餐咧，系真系冇两样 嘅。 好劲！ 咁佢首先买啲器皿都几靓， 系其实好有 taste 嘅、哦。其实唔止啊，由佢摆嗰张台嗰啲摆设啊，个餐垫啊，台上面嘅一啲干花等等咧，其实已经花咗好多心思噶。 一定啦，因为嗰个 touch 系唔同噶嘛。依家咪好流行嗰啲和式嗰啲木台嘅。 其实木台真的不 grand 的，它只是有一种淡薄的素雅在这里。咩先叫 grand 呢？一定要有啲雲石台啊，或者令身嘅台，你影相影落去啊，啲叉呢或者匙羹呢，即係要抹过令嗰隻啊，即係銀呢，即係要抹得足好耐先会令身㗎嘛。咁你影落去先可以做到嗰种呢欧绿色嘅。 係啊，因为佢哋主要呢就係做西餐嘅。咁、所以嗰啲摆碟啊或者所有嘢成个 presentation 都好靓啦。 佢请你上去佢哋屋企食饭。 係啦係啦。咁我上咗去呢，哇，咁我就觉得真係好 impressive， 成件事係好夸张。我觉得佢应该係要开餐厅嘅。咁我喺度分享咩呢，就係、想讲。 就是你都换咗屋企嗰啲碗碗碟碟佢先啦。 我想讲下呢，其实嗰啲餸呢点解我觉得佢哋咁有客呢，就係、是佢加咗好多創意落去啊！咁我可以即系將少少 idea 講俾大家聽啦。譬如你話嗰、個 ravioli 咧，即係一個意大利雲吞。咁、你通常出街食咧，佢裡面會包住啲咩啊？ 其實我唔知入邊有菜 係 有一嚿芝士啦，芝士好濃 嘅芝士啦， 有少少 bacon 粒， 係啦，可能會有啲肉喺度啦，咁。其实出街食咧，我就麻麻地呢一味餸嘅，因为我会觉得好流啊。通常譬如一碟佢会有几隻咁啦，咁你食完两三隻咧，再加埋佢嗰啲 cream 嗰个酱咧，你已经觉得哇好饱啊！哇，但系咧佢今次做呢个做法咧，咁当然唔系佢首创啦，咁但系我相信佢都做咗好多 research， 自己再去研制得好啲啦。其实佢每一味餸咧都唔会出到街食咁流啊，即系呢个系我的感觉。咁佢嗰只意大利云吞里面咧系包咗一隻running egg， 即是一个流心的鸡蛋黄。 哇，咁你再流啲咯。 其实 原先个口感。 唔系，因为佢冇咗个芝士嗰啲好重嘅味道，而蛋黄呢佢系微微嘅蛋香。咁佢就有出面个皮包住啦。 反而 OK 啊。 反而好好食、我觉得嗰个系一食落去你唔会觉得哇好多嘢摆咗入口好漏嘅感觉。咁另外有一个呢就系佢用一个叫做嗰啲叫做马铃薯嘅粉呢叫 Nor即是意大利其中一个即是除了 pasta 之外有一个叫 Gnocchi， 是一粒粒的粉啦。它呢又很有心思地呢打了一些流心的东西在里面。是啦，佢系打咗一啲咧少少类似好似wasabi 咁嘅味道嘅一啲酱汁，咁等你食落去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好新鲜嘅感觉咯。 即系外边就有啲嚼劲，跟住一咬落去，每一粒都会有啲酱汁逼出嚟。 系啦，哇，我觉得好犀利，同埋佢个皮 咧，呢个劲过头先个云吞。 同埋佢个皮咧系用咗红菜头，加咗少少红菜头落去，个颜色就好靓啦，少少即系紫红色咁样啦。咁再加上侧边咧，譬如有啲你知食法国菜咧，有好多一啲点 奶一啲汁啊，跟住就画个花啊咁样嗰啲啦。 佢嗰啲汁咧，全部都系自己做嘅，即系佢譬如一个白色嘅酱啦，食落去咁得意。哦，佢话呢个系大根汁嚟嘅，即系佢用咗 大根 萝卜 系嘛， 系啦，去打一个汁。咁佢唔系好浓，咁但系你点少少落去，哇！你又觉得好清新。咁、其实我觉得好，即系食完嗰餐饭咧，我好赞叹啊。因为你发现哦，原来一个中意煮嘢食嘅人咧，佢系可以将每一个细节咧不停再 fine tune，再 fine tune，即系可能佢系煮咗，佢话譬如一碟餸啦，可能佢serve咗十次咁样，十次都系蟹饼啦，但系其实每一次咧都系精益求精，因为咧佢话当你第一次煮，你可能会有好多脑里面 有啲股票我都会买十次嘅， 系啦， 买完又放，放完又买，买完又放， 即系佢有好多 process 佢要处理，但系当你煮到第七、第八次嘅时候咧，你因为已经好熟啦。咁你就可以将个 focus 咧摆喺其他方面。 过渡系咩？你要好熟咯。 系啦，就系、是、要好熟练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喺呢个煮食嘅过程之中咧，揾到嗰个快乐啦。 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 ，Kitty 啱啱讲完主食咧，我就要讲一啲咧同主食啱啱系背道而驰嘅嘢啦。 系买外卖， 我唔系想讲买外卖，我系想讲食罐头啊，直头。 哦， 我想话咧，嗱呢一个季节咧，另外一个其他最主要嘅回忆咧，就系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呢一个季节咧，一系就去秋季旅行啦，学校，一系咧就屋企人咧都会搞一啲 BBQ 或者系野餐啊，甚至乎，其实野餐都几常见嘅。而咧通常去亲呢啲地方，譬如短嘅旅行啊，或者甚至乎系远足咧，屋企人都习惯系真系带罐头去食噶。咁，所以咧我就即 系沙甸鱼嗰啲啊， 系啊，你仲谂到啲咩罐头啊？ 午餐肉咯， 系啦，系啊，仲有咧。 菠萝肠咯， 系 咯，全部都系呢类的。 豆豉鲮鱼， 其实有好多嗰啲， 但系日式嗰啲好多噶， 系啊， 乜都有俾到你。 嗰啲而家越嚟越多 啊，嗰啲都有噶。 而家其实系真系多咗好多独立包装可以拎出街食嘅食物，即系嗱，譬如我细个嗰个年代真系嘅，茄汁豆、茶面包。跟住可能係一開罐腸仔就自己隔嚟食，即係小朋友最簡單啊嘛。嗯、或者如果仲想有啲唔同嘅 variety， 就可能帶埋啲罐頭生果啊嗰一類啦。咁就已經真係個個都好啱食噶啦，即係大磅麵包，跟住就帶幾罐罐頭咁就可以玩一日啦。 我都係罐頭養大嘅，其實 係咪啊？我都係咁樣，其實即係呢啲季節，你話去旅行咁寫意，我就諗到唔係我食罐頭呢啲季節， 亦都係罐頭湯養大嘅，其實 係咪？我都好中意罐頭湯。 其實我都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就諗起其實呢一個季節咧，反而我就谂起，就唔系话好似啲人咁样话要食啲保暖啊、补身嘅嘢啦，我就谂起罐头嘅味道咯，系啦。咁所以我就谂细个嘅时候咧，我其实去郊外旅行咧，都好多时系咁样嘅。同埋咧，我又再听翻佢哋再之前嗰一辈咧，系点咧？真系带埋个煲出去啊，就系、是、煲糖水咯。 哦， 即系烧嘢食之余，其实系啊，我细细个开始都系噶，我好记得。唔系烧嘢食嗰个炉， 系啊系啊，我都有听过煲腐竹鸡蛋糖水， 系啊系啊，真系啊！我以前细个系咁样嘅，系会孭埋个煲出去，咁亦都系因为可能屋企人比较多啦，即系十几人去旅行。 好彩嗰个孭出嗰个煲啫，唔系镬啫。 细细个已经唔到呢一个孭镬嘅道理啦，孭惯噶啦。我细个都有帮手拎过大煲啊，因为咧嗰阵时系都系想轻便啲嘅，咁个质地就类似而家电饭煲里边嗰一层咧，咁就系比较薄身同埋轻身啲嘅一个大嘅煲啦。咁然后就真系带晒啲材料去。咁以前咧即系香港人又系噶，真系隔篱个炉头嗰啲人咧会走过嚟闻下你啲咩香味啊，食啲乜嘢啊，咁都会有呢一啲分享食物。如果你有碗，你过嚟啊，俾个碗食啦，咁都会。同埋有试过煲粥咯，带出去，系啊，即系因为横掂个煲喺度，其实你真系煲乜都多嘅，即系比较少就煲汤啦，煲糖水、煲粥都真系试过嘅，咁就伴随住咧可以即时烧烤，就即时降火啦，因为白粥可以清热啊嘛， 炖糖水都得噶， 系都得，即系你中意煲乜，你或者烚嘢都得， 系啊， 系啊，睇下你中意点食啦，即系用翻嗰个炉嚟到透着个火，你中意煲乜都得嘅，系啊。 喂，不过咧，即系你讲到呢啲即系烧嘢食啊嗰啲咧。其实都要带好多工具去，我而家谂翻起咧，即系如果你楞住一家大细去咧，其实都即系左手一代右手一代先搞得掂喎， 都系噶，嗱，我哋以前通常都系分工合作嘅，即系有如果你话烧嘢食就一个人买炭啦，一个人可能系买啲饮品啦，系啦，最重嗰啲通常都要揾啲大力士做啦呢啲，咁然后我记得我细个咧成日都系负责买同一样嘢嘅，就系烧烤叉啦， 哦，轻便好多，棉花糖啊，烧烤叉嗰啲系女士专利嚟， 但系而家咧我发觉好多人。烧嘢食咧讲究咗啊，即系以前就简简单单啦，而家咧越整咧个个都 烧龙虾、 美食天王咁样， 又话食咩原贝啊， 唔系啊，仲自己咧去搞好多酱啊，即系带好多酱去查啊，即系我之前有个朋友咧自己整啲芫茜酱咯，嗰啲芫茜辣椒同埋蒜头咧，赶 走小白 酱， 我整翻个九层塔酱先， 唔系可以搽翻蜜糖都 OK 嘅，最基本搽翻蜜糖都已经好 sweet 啦， 咁啊秋天好多嘢食。真系。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